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6点，升254点，成交金额3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3点，升1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8元，升12.5；快手209.8。跌22.4，盈富基金28.92，升2.6；中国生物制药8.99，跌6仙；小米集团27.5，升8.5；阿里巴巴205.6，升6；碧桂园服务78.4，跌1.65；美团269.2，跌8；药明生物114.9，升5.1；微盟集团16.02。微盟集团是16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1，瑞士法郎8.664，欧元6.021，加元是6.444，新西兰元5.603，欧元是9.4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6点，升171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28美元，卖出1,87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多宗嘅交通意外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喺九龙深水埗嘅荔枝角去旺角方向，近住桂林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桂林街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車龍都幾長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慢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咁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對出。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梅高路快線嘅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龍尾就喺隔田村。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紅梅谷路快線嘅意外清理好，咁仲有車龍排到去隔田村。咁而青葵公路即係今朝凌晨個交通意外咧，三號幹線咧即係去機場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青葵公路去機場方向交通咧都係正常。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取消咗間歇性封閉措施。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喺油麗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小瀝源。

志豪，早晨晴正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啊！啊，二台听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又湿又热嘅一个早上 吓。系啊，有几行好似追债嗰啲红字咧，不如麻烦两位读一读佢先啦，真系。 嗱，我读右左边，你读右边啊，鹏仔吓。 由左至右， 系啊，由28度气温，相对湿度90%，因为出面落雨啊嘛。雷暴警告去到12点钟， 系啦，中午12点啊。另外咧有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啊，尤其是系元朗区，元朗区嘅雨势特别大，咁已经录得啦，或者系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嘅。 今日成条马路都已经变咗水龙啦， 你成朝经历系咪啊？ 系啊，咪即系而家你出边都应该仲系落紧大雨噶，咁所以局部地区咯， 我哋呢头就不是太大。 系啊，我头先喺新界嗰度出嚟咧，就真系哇冚冚声啊，系啊，咁所以咧又引证啦，早起的鸟儿有重吃啦。 哇！ 今日又早咗送佢翻学，又避过一劫，真系。 啊，你个仔啊，真系帮你 啊，脚头好啊，佢真系。 系啦，金菠萝锡住啊。 系啊， 我想话咧喺呢一个九龙东嗰边咧出嚟呢个广播道咧都冇乜雨落喎。 系咪啊？ 系啊，所以一路坐住车嘅时候都唔觉有雨啊。 系啊， 所以咪就系讲紧局部地区咯。 局部地区啊，总之咧就即系大家嗰个感受压力都唔同嘅。好啦，喂，终于咧即系虽然个天阴阴啫，但我哋咧应该正面啲谂咧，有水湿脚啦，有钱落袋啦， 有水 我哋就嚟啦，我哋就嚟嗰啲叫做咩咧？即系重见天日啦，可能咧会有呢个雨后嘅阳光啦。 唔系要打晒针先系可以咁样咩？ 哦，嗱，冇错啦， 因为佢打晒嘛， 咁系啦，你阳光系嘛？但系你身边啲人冇打晒，就你冇得，你都冇。 如果我咪可以独自去 偷欢， 独自去观光啊？ 你想坐游轮啊？ 独自去观光，我谢绝你监管，因为真系冇人啦。嗱，仲要真系冇监管嘅。 点啊？ 公海游 哦，冇话公海冇监， 公海冇监管啊，赌钱唔使噶嘛。 系 其实咧，你知唔知开头我睇到公海游呢三个字嘅时候咧，我都有谂紧公海游即系去边度玩呢？ 咪就系、 是，其实系 海海中心， 拖只船去到中间，跟住咧就唔使你喺边度噶啦。不过咧只系话咩嗰个唔好进入人哋嗰啲区域范围啊，否则咧就被视为一个犯。 咁大家游轮唔系我决定佢进唔进入嗰个范围啫嘛。 总之就唔使你上咗船，你使乜理佢去边啫？你因为你唔会落船噶嘛。 系啊，冇错。其实咧个公海游咧，我睇翻咧难听啲，唔系叫难听啲。如果咧即系 cheap 啲咁讲咧。即系纯粹游个船河啊！ 咁咪即系同之前咧， 同游车河冇分别啊！真系 搭个飞机都试过啦， 就系啦，嗰啲喺空中盘旋两圈咧，系啦，跟住落翻嚟。 但系都有好多市民系有兴致走去参加 的。系啊，嗱，所以而家我问下我两位拍档咧，嗱，你唔好理你有冇打咗针先，净系听到咧佢呢个计划咧高唔高兴？佢就话咧最快暑期中咧就会推出呢一个公海游，咁个玩法咧就真系咧搭船出海喺公海嗰度。游个圈转个氹咁样咧，佢翻翻嚟，即系你唔会登陆咧上岸咧任何一个即系地方啊国家嘅咁样。 系 啊， 呢一个嘅系游轮嚟噶嘛？ 游 轮 嚟噶，今日已经有个名字出嚟噶啦，又系嗰啲咩皇家加勒比海嗰啲 friend 咁样。 我想咁讲嘅，我本人咧就对于出公海咁样行一转咧就冇乜兴趣嘅，但系咧据闻咧啲游轮咧上边啲设施咧都值得。譬如话自助餐，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系入好多嘢食噶嘛， 系啊系。 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啲麻雀房可以洒落啊， 系。 听讲话有 又有赌场啦， 又 有 呢个舞台表演噶嘛， 有 show 睇噶， 系咯， 系啊。 咁啊，如果系 有上滑梯咧，里边。 系 啊，有啊， 系啊，泳池嗰啲上滑梯啊，嗰啲四廿几层楼嗰住上落嚟，啾咁样嗰啲咧。 哦，好 啊， 阿、 啊、天一咪去过游轮啊？ 我去过啊。 系咯、 啊， 嗱、 啊， 你问下佢会唔会有兴趣？ 有冇追人哋嘅游轮？ 游轮咗咯， 游轮咗， 游轮人哋个游轮咯， 游轮咗人哋个游轮啦， 系啦。 都 OK 好玩嘅，不过咧喺上船落上船规矩多好多，即系因为佢好多嘅检测啊，查行李啊，即系 嗰时唔系呢个疫情。 唔系都唔系噶，系啊，但系都系佢好严谨噶，咁亦都咧用到好多时间咧，即系等于上飞机一样啦、你要经过 check in 啊，跟住报到，即系早两个钟头去到嗰啲咧，跟住去到又要睇知道个究。 救生船啊，救生啊，究竟系点样啊？ 即系要听，好似坐飞机要听 一 轮嘢嗰啲。 一步一样，咁、哦、但系都几花嗰啲时间，都成个几钟头。 算啦，如果有得去玩咧，可能都有 好 多朋友肯制。 入到去里面系好玩嘅，我想话系啦，即系架船好大啦，咁你周围可以去啊，周围可以望啦。 哎呀，冇摸错房间啊！ 咁又冇嘅。 哎呀，船长 去咗啲贵嘅， 唔、哎、好意思去咗呢个系啊，仲有露台嗰啲。 因为架游轮真系都肩大，等住成座商场喺条街喺、 哎、 个海上面游噶嘛。 好多层嘅，有啲可以。 你根本咧，如果你两个人咧，你唔系一齐拍住行咧，你系会迷失路嘅。你系会有喂，你喺边啊？你边层？你讲完你都唔知佢喺边度。 咁样玩诶，卜哩哩都几 开心。其实系噶，如果你喺一船度相遇到你嘅朋友咧，真系系一个缘分。我想话。 嗱、哎，佢而家咧就咁讲嘅，佢哋估計啦，即係呢一班船咧有幾個嗰啲嘅規矩嘅。第一咧就應該嚇，淨係會開放五成嘅載客量嘅啫。咁、 哦、 啊，哇！你更放心啊！哇！無端端隔離嗰間房啊，冇人嘅喎，包埋 隔一個房， 隔一個房嘅嗱，呢個第一啦。咁嘅第二咧，佢就話平時咧你就會著重咧嗰個遊輪嘅娛樂設施，但係佢話咧喺而家呢個新嘅時代咧，我哋要著重佢個通氣設施。 咁即係點啊？ 要換氣咯， 係啊，要換氣同埋加嗰個空氣清新機。 講明可能有啲遊換設施會 close 啊！ 哦，有嗱，又未去到咁樣嘅，咁佢就話換氣率咧，又話要每小時六次啦。咁啊，自助嗱，自助餐啊，得意啦！嗰、那個自助餐咧 會變做 啊，唔自助嘅， 就唔使你自助。 係佢會到即送到去你嗰 職員代勞取食物。嗱呢度咧，佢就係寫咗呢五個字，即係代勞取食物。 咁即 係 落單 咩意思咧？真 係即係你可以走落嗌點心一樣咯。嗱佢咧有自助餐嘅咁豐富嘅美食， 係啦係啦。 但係跟住你自己後剔嘅， 即係點心紙。 係啦，點心紙 定係有專人點對點啊？譬如咧，小姐一离开个座位，行到去嗰个食物台嘅时候， 你想食咩？ 冇错啦，就有程振鹏专人咧，我就专门系一号台嘅咁样。 嗱，暂时咧，我前 睇下你想食咩？龙虾，我帮你夹下，唔要呢只，隔篱嗰只肥啲，系啦，两只啊。 喺星期五去咗食自助餐咧，咁咧我想话咧，以前呢啲碟咧，咪大家自己自助攞嘅。 而家咧？ 而家咧，我去嗰间啊，佢净系中间有个喺所有食物围住嘅中间咧，佢有 set 咗一个。叫攞碟嘅 counter， 攞碟區 係有個專人係俾碟你，同埋俾碗你嘅。 咁冇 mark 個名咧，咁樣驚你攞錯。 咁我哋仲無聊到嚇，睇佢呢個依一分鐘送咗幾多隻碟出去？ 即係佢有幾多啊？幾多啊？ 当我八点钟睇嘅时咧，一分钟都系送五六只碟。 但我唔明白有咩唔同啊？就以前自己攞碟，而家佢就中央。 系啊，卫生啊，因为只碟都系有机会咩？ 意思即系话嗰啲碗碟咧，就唔会话摆晒喺啲空旷嘅地方度等啲尘啊，或者唔知点样飞嚟飞去。 咁攞食物咧，嗰个兜有冇保证一定咧？用完就冚翻啊，咁样嗰啲嘢。 咁都系要，但系靠嗰个市民嘅，即系靠食客嘅手尾啦。就冇人serve 嘅，即系冇人 嗱，一定要戴口罩出去攞食物。一定要啦，咁样。 咁所以你头先话系咪我有一个人企喺啲食物度话啊？你要边件要边件咧？我谂有啲部分系需要啦，譬如你鱼生嗰啲咧，咁你咪去要人哋切啊，咁样。 佢真系，佢唔系话落 order， 佢个字系写住代劳取食物，呢个真系过瘾。我觉得直情系咧，我怀疑啊，真系可能 咩玩法？即系话我都系去到嗰兜嘢面前。 嗱，因为如果你话用点心纸咧，嗰啲就叫做落 order 啦，其实就唔系自助啦。但 系 佢而家写住佢就话啦，自助餐会由職員代勞取食物，我覺得似係頭先嗰個尊貴嘅服務啊！係、 咪？我要呢樣呢樣嗰樣嗰樣， 佢真係夾俾你啊！可唔可以唔好 咁 黐 咁咪即系咩话？ 饭堂啊！ 饭堂， 我都两 送饭， 系啊，两送饭， 即系两送饭， 好好多用两送饭呢个名， 明晒 认认几多？ 你饭堂咪攞两送饭 咯？我都应该似啊，唔该。 丰富啲三送， 嗰啲咩甜酸菜啊、山根啊、咕噜肉啊，系啊呢套， 即 系我真系似啊，似系呢个啊。 咁咪系咯， 过唔过瘾？ 唔系。我觉得冇所谓嘅，我觉得真系冇所谓。 佢下 咁样咋？ 认唔认啊？得唔得先？ 但你会大排长龙咯。 系啊，都会啊。但佢得五成载客量，唔知会唔会好啲咧？系啊，咁同埋佢话床上面添，船上面咧，佢话保证会有咧。 咁咁 系 床 真系因为床啊，佢话保证会有呢个负压嘅病房。 哦 ，OK， 即系话万一有啲咩事嘅话。 系啦，咁里边嗰个负气压就唔会话即系啲气咧流晒出嚟啊，即系嗰阵时惊空气传播啊嘛。 系 啦，咁同埋保证会有系啦，但系咧仲有样嘢，佢话咧船上面咧你要去做乘客嘅话咧，你要佩戴仪器。 咩仪器啊？监察嗰啲啊？ 系啊， 即系唔俾你走失咁啊？ 佢话咧，因为咧当船上面 追踪仪器 系啦，有人确诊咗之后咧，船公司咧就可以揾到咧佢曾经喺船上面咧去过边度，有咩密切接触者。 做乜我唔用安心出行啊？ 唔够啊嘛。因为安心出行咧，净系话俾你听，你嚟咗只船啫。 啊，因为要行嘅嗰个陆地， 系啦，喂， 净啱用水上就唔得。 唔系，你净系譬如话你安心出行，净系知道你已经登入咗呢只皇家风骚号 啦。即系你去咗嗰度啫。但 系 你唔知去咗边个室咁，可能佢净系 佢唔系喺里边再 mark 一啲位置。 咁太复杂啦，即系 整 个 曲曲啫嘛。 唔系呢个系统系政府噶嘛，咁你只船公司点可以攞你呢啲系统嚟用？ 唔系，同埋太复杂啦，因为咧佢，你知唔知佢嘅意思系追踪到咧就系、是。你去过401号房嘅，我都会知道。咁佢冇可能每间房都有个安心出行，太复杂啦。哇，所以呢、這个 嗰啲死佬， 点解一定要先由佬出发呢？ 可能系女人呢， 系咯， 嗰啲总之嗰啲啦，系 嗰啲男 男 女女， 男男女女 以为去到公海， 系 啦， 呢边、啊、老婆嗰边、啊、 船头咧就老婆，船尾咧就阿二奶， 系啦，仲要可能系唔觉意噶嘛，佢行过攞龙虾嘅时候觉得哇。好正喎，即系龙虾 friend 咗， 本来谂住就落去食龙虾噶嘛， 两 个哇！你话如果咧是但有一个头晕身庆啊，大件事啊！ 呢啲系港产片嘅笑片嘅调 调嚟。哇！你谂下一追踪嘅时候咧，你点解去过嗰间房？ 点解呢个四零一咧？点解去完301号房又去四零？ 间间房走匀晒，仲要每间都逗留超过15分钟，最后揭发系咩啊？佢系做清洁嘅。喂，都好啦。如果有呢个公海游嘅话咧，不过真系嘅，佢话可能市民咧真系要打针啊，因为邱局长啊邱腾华就话啦，参与公海游嘅市民系要打针。 嗯， 咁 你去得， 我做代表啊，可唔可以公司出钱？即系如果我到时仲有资格攞嘅话， 攞咩？ 可唔可以出钱赞助我去体验啊？咁然后我再翻嚟直击得唔得？ 你自己游出海啊！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黑夜变成老太婆。哎呦，难在那个时候，我夜夜已经睡得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 你估几时再可以有浪花一朵一朵嗰个咁样嘅？ 你想湿身啫？ 系啊， 话你知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咗啦，天文台发出嘅。 系你出去被湿晒咯。 即系嗰度水花一朵朵。 系 啊 ，大家注意啦，如果你喺新界北部嘅话。 系 啊，喂，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如果嗰个咧公海游咧，可唔可以尽量靠近咧一啲旅游胜地啊？ 例如 咧， 远眺， 例如柴湾 啊， 例如望到咩芭提雅。 冇去咁远噶系嘛？ 系啊，你即系，唉，海南岛都未去到啊！ 我想啫，真系。嗱，因为你如果你要望梅子海嘅话咧，除咗你系望下公海游咧，咁我哋今日咧礼拜二啊呢一个嘅下一站边度咧？咁我哋最近呢几集都系亚洲地区啦。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个地方咧，我谂真系好多香港人咧，又系第二故乡啊！ 系啊，视之为家乡， 都系其中之一啦。 泰国啊，真系系啊，嗱，咁啊，所谓移民泰国嘅呢一个情况。多唔多人會咁做呢？同埋係咪嗰個吸引力呢？即係我哋望嗰啲資料呢，好似真係呢都幾大㗎。 睇落啲資料就講有好多種方法，但係呢佢又講一樣嘢就好難呢，攞永久居。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係不停呢似係嗰啲普通嗰啲會員啊。 不停續約。 不停續證啊。係啊，小姐你個會員證過期喇喎，係啊，買多兩件衫又續證喇喎。 但係呢有多數批嘅係咪？ 係啦，你好少見啲普通唔批俾你嘅真係。 嗰啲資料好似係咁啦。 系啊，同埋嗱，即系我谂好多香港人咧，就算你话你冇移民过去咧，你去旅游嘅地方时间又多啦。嗰阵时阿祖直情话佢喺嗰度有间屋仔咁样噶嘛， 哇，系噶。我哋琴日先同佢讲话，啊，你间屋应该俾人进驻咗啦。 系啊，因为 成年几冇过过过咯。 我谂佢呢个例子唔少噶，即系可能好多香港人咧喺嗰度置咗业，咁你咪当佢度假嗰啲咧，都可以不妨咧，即系晏啲啊，十二点之后咧，打嚟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喺嗰度咁样半定居式嘅生活咧，其实系。如何咧？ 有冇著數咧？ 可以喺網上留言啦，我哋已經 post 咗題目啦嚇。 係啦，咁啊，網上留言無限歡迎，晏啲啦，可以打電話嚟噶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广州荔湾区早前出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之后，卫生防护中心上星期六一度公布暂停广东省回港夜。几个钟头之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改称安排维持不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调整的决定属于政府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并非因为外面的压力或者某人的言论。 針對在廣東一個小區的出現一個個案，而是宣布了有關於回港二嗰個嘅處理咧，其實當晚咧已經係調整咗噶啦。我亦都喺呢度強調咧，呢一次嘅調整呢個決定咧係政府內部一個自我調整嘅機制嚟嘅，唔係因為外邊有咩嘅壓力或者有咩人講咗個説話。四月底嘅時候咧，按住社會嘅訴求啦，就將呢個適用於廣東嘅回港易計劃係伸延到整個內地。如果在內地裏面有一些高中風險啦、高風險或者中風險的地區咧，咁呢啲地區咧就會放落喺回港二的網頁裏面的名單，就是不適用於在回港二計劃裏面的豁免安排啦，就是以內地嗰個省市同埋直轄區為基礎。事實上呢一種嘅熔斷機制咧，而家睇翻嚟咧係並不是很符合。比例嘅，即係因為內地嘅幅員咁廣大啦，嚇咁同埋內地衛健委咧都係以小區為單位去處理出現咗嘅確診個案啦。至於疫苗接種率嘅提升是否可以提出一啲經濟嘅誘因咧？我哋希望呢啲經濟嘅誘因咧都係由即係私營機構或者僱主咧嚟到提出咧比較好，而特區政府嘅誘因咧。就係喺個政策嗰方面，當然我哋都考慮作為僱主嚇，呢個係以僱主嘅身份啦，我哋都會考慮咧係一個所謂俾公務員接種係有假期呢、這個，希望稍後可以同大家交代。 入境处表示，因应有关防疫强制检测的规例要求，在4月30号或者5月11号曾经身处入境事务处火炭办事处超过一小时的人士，需要接受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入境处火炭办事处今日暂停服务。本港听晚有机会观赏到月全食，时间是听晚7:09开始，7:19会是食蜃，7:28结束，月亮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呈暗红色。听日亦会出现全年最大的满月，即是超级满月，届时月亮的直径会较平日的满月大大约7%。太空馆表示，如果想观测月全食，需要到东至东南方冇障碍物的地点，例如屯门海滨、大埔海滨、黄埔海滨或石澳等。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同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1点，升245点，成交金额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4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8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600元，腾讯最新是599.5，升14元。小米集团27.9，升1.25，快手206.6，跌25.6，盈富基金28.9，升2.4，中国生物制药是8.73，跌3.2，阿里巴巴204.2，跌8毫，碧桂园服务78.5，跌1.55，美团是270.2，跌8毫，药明生物113.9，升4.1，微盟集团16.34，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74，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5，人民币6.413，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4点，升169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11美元，卖出1,87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啦。北角的塘水道天桥近住北角会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的行车线都要封闭，咁影响到现在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塘水道一段就是车多的。重复多次，就是北角的塘水道天桥近住北角会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的行车线都是封闭，影响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塘水道一段就是车多。 咁咧，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桂林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桂林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啊，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骏丰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朗山道。咁喺九龙啦，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啦，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奥运港铁站噶。咁啊，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蒲岗村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最高了。最后天文台亦都提醒你，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的，元朗区和新界北部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驾驶人士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RTHK，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第二台。 我系 Phil 林元康。一首好 inspire 到我，又或者好感动我嘅一隻歌曲，就係 Ed Sheeran 嘅 Castle on the Hill。呢隻歌係讲緊係人大咗就会离乡别井，跟住到处去工作啊，各样嘢。令我諗返起嗰陣时我喺个小岛长大，但係冇机会返去囉，但我会成日諗起个地方囉。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ol 32 Sing Alive。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轮咧，政府咧最担心、最关心、最着紧嗰样咧，就系谷针啦。啊，唔可以叫谷针，系鼓励大家打针啫。系我哋讲过，不过都好啊，系咪先？我哋叫啲小朋友读书，我哋有阵时都会话咧，我哋会吹一吹谷佢啊嘛。咁啊，讲到要大家打针咧，除咗头先我哋讲嗰啲即系公海游啊，可能会有一啲优惠啊，或者旅游设施咧，就要打针先能够享用之外咧。咁啊，揾代言人咧嚟出发咧，都系好紧要嘅。嗱，之前有啲医护界咧就提议揾姜涛嘅，咁但系花姐咧就话佢暂时唔得闲啦，咁可能未可以打到针住啦。咁唔紧要，我哋冇姜涛，我哋揾另外一啲朋友咧出嚟，鼓励大家打针。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有心嘅啫吓，年纪咧我哋就唔好介意啦。所以咧，你冇廿几岁嘅姜 B， 但我哋都有个即系德高望重嘅前辈。董建华，董伯伯系，琴日咧佢就即系用呢一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啊， 叫做成立一周年的这个的时机呢，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除了呢即是重演返佢金句，就是说香港好同埋国家好，因为佢话呢香港同埋国家嘅好时刻呢正在来临。咁除了这个即是非常之正面嘅信息之外呢，佢仲提多一点，佢就话佢都有打疫苗。佢呢就因为呢即是人哋就问佢，阿谭耀宗呢就问佢啦，阿董生你要唔要呼吁大家接种疫苗啊。咁啊，董生咧就当仁不让啊，佢就话啦，自己今年咧原来已经83岁噶啦。佢话咧佢一早就接种咗疫苗，仲要咧拉埋董太落水。佢就话啦，阿董太咧，佢话平时咩都唔肯做嘅，但系今次咧就同佢讲，即系同阿董生讲，我一定要陪你去做接种疫苗。咁然后咧，董生就话啦，哇，我85、86，董太佢乜嘢都唔肯做，但佢话呢次一定陪你去做，我哋两个好早就去咗啦，我话俾你哋听，真系一啲事都冇噶，哇，好嘅。咁然后咧，董生咧再向现场嘅记者咧就笑笑好咁讲啦，佢话如果有问题就打电话俾我啦，我会即刻嚟睇你噶。呢、这个可以话琴晚啊，即系吓全日嘅焦点所在啊，因为佢都透露咗好重要嘅信息啊。第一，董生真系大胆，佢竟然批评董太。投诉董太平时咩都唔肯做喎，真係离谱啊。你记唔记得董太当年嘅金句啊， complain, 你点能够咁讲嘅呢，係咪先啊。咁所以呢佢即係证明佢哋夫妻有恩爱啦，係咪先。佢係笑话董太平时咩都唔肯做，但係今次係陪佢做。咁啊，第二呢其实亦都代表咗一样嘢，就係佢哋呢两夫妻呢就即係一起去代言，话俾你听打个针。不过咧，我觉得有啲奇怪嘅地方咧，就系、是、佢哋冇事，我哋梗系觉得非常之庆幸啦。咁但系佢最重要嗰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哋打完有问题，就话俾我知，我即刻嚟睇你。其实佢哋睇我嗰一刻有乜嘢帮助咧？咪系认真嘅。你话如果我哋打完之后咩事都冇嘅，然后佢哋睇我，大家饮餐茶，食个包，交流一下自讲心得嘅，咁梗系好啦。但系如果你话打咗针之后有事嘅，哪怕是头晕身庆啊，又或者可能是入医院要唞一唞啊，即是你见到新闻都有的嘛。咁董生嚟睇我可以帮到我啲咩呢，佢又唔系医护系咪，定系佢嚟到然后斩令我尴尬嘅啫。点解啊，因为80几岁嘅冇事，譬如如果我哋打咗针有事嘅，咁董生嚟睇我，咁会唔会显得好似我哋比起老人家就更加不如呢？所以其实佢嚟睇我哋究竟啊嗰个作用系啲咩呢，啊我都明白。应该就是想展示这个国家领导人对我们普通市民的那种关怀之情。那这个我们又会知道的。可能到时我们一股暖流涌在身上，可能就即刻没事呢，即是那个打针的副作用就会即消失了。是啦，应该就是这样。但是也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董生电话几号你知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打个电话公司问问到噶，咁同埋如果真系要即系呼吁大家打针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吓就唔好净系董伯伯呼吁，其实我哋觉得咧董太嘅威力系大啲嘅，因为正如头先我都复述一次啦，佢当年嗰句咧 complain， 然后就叫大家洗手洗手洗手咧，我觉得系深入民心嘅，我哋何不重金礼聘，诚意搭救，邀请董太咧重出江湖。佢再着翻嗰套防护衣，其实啱数噶嘛，因为打防疫啊嘛。然后就叫佢呼吁大家打针，咁亦都系重要嘅事情，讲三次，打针打针打针 ，vaccine。我相信应该系有一个功效嘅，冇事冇事冇事，系啦。我哋希望由佢嘅呼吁之下咧，大家可以继续接种疫苗啦。咁啊，推介你睇条片啊。就是关于董生啊，董建华的冷知识问答啊，咁啊系喺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咧，就叫做搵嘢搞啊，系啦，搵嘢搞，哇，原来里边几个主持咧睇落去熟口熟面嘅，有阿波胜啦，有阿子豪啦，有阿思芬啦，仲有阿摄嘅，原来咧佢哋喺 YouTube 度咧，亦都拍咗一条片咧，就系讲8个董建华嘅冷知识，包括就系佢嘅祖上啊，究竟系边一位嘅姓董嘅古人咧，同埋。传说中啊，董生中意食咩零食呢，讲嗰啲咩金句呢，啊估唔到佢哋四位僆仔呢都曾经揾过呢个资料喎。喂，咁梗係值得推介啦。我会俾3个大力手一起了解一下董生嘅冷知识啦。如果呢真係董太都出嚟，董生又公布埋个电话号码。 唔知彭仔会唔会即刻抄低，然后都谂住打个针，打个电话同董生又倾下计咧。郑振鹏系时候接受国家级任务啦。 如果有咁嘅機會，我梗係即刻抄低個電話號碼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單嘅新聞咧，尋日發生咧嚇，我哋應該係開心嘅，因為咧大家可以咧擁有國家級領導人嘅電話號碼，係嘛？咁啊，既然領導人咧講得出話打電話俾我啦，咁冇理由你問佢攞電話，佢會唔俾你㗎？最多佢唔係俾一個自己嗰個手提電話或者係屋企嘅直線電話俾你啫，可能俾翻佢啲嗰啲部下咩部屬啊咩下屬啊。系啊，佢哋嘅电话都好啊，起码有啲乜嘢啊，都可以揾佢帮下手啊嘛。嗱，以下落嚟呢样嘢咧，唔知道阿董伯伯有冇兴趣咧？都种翻棵咁样嘅花咧吓。不过如果系咧，都几吓人嘅呢一棵花吓。呢一种花咧就叫做富丝花。大家有冇聽過咧？富絲花原來話咧，呢一種嘅富絲花咧，佢咧嘅正名咧應該係叫魔狐，咁又亦都有咧，如果好巨型嗰只品種咧，叫泰坦魔狐。咁啊，話説咧喺美國加州咧就有一位嘅男士，佢啊好喜歡園藝嘅啊，聽講阿董伯伯都係好喜歡園藝喎。咁佢咧就栽種咗一盆咧，就係呢一個叫做富絲花。即叫富絲花俗稱啦嚇嘅泰坦魔狐啊，咁啊近日咧呢、這個泰坦魔狐就開花啦咁樣，咁啊開花啦，係咪難得一見咧？係嘅，兼且咧係好遠嘅地方嘅人咧，即係隔幾條街咧，可能都會知啊，佢嗰棵花咧開緊啦咁。點解咧？原來係好臭嘅呢一種嘅富絲花，佢一開嘅話咧。一盛放啊！哇，嗰種嘅臭味咧，話會臭到咧，即係隔好遠都聞得到咁樣嘅。啊，不過咁呢一位嘅加州嘅朋友咧，佢呢一棵咁特別嘅花咧，即使係咁臭啊，但由於咧係難得一見啦，所以都吸引咗咧，話有成千名啊嘅市民咧就係排隊咧去喺佢屋企度嚟去睇嗰盆花喎。哇，都幾犀利啊！咁呢一種嘅花咧，其實咧又真係睇個外觀咧係幾嚇人下嘅。如果係想睇佢咧嗰個開花嗰個過程嘅話咧，亦都可以咧睇到網路上面咧有一啲嘅短片咧，可以滿足到大家嘅好奇啊！嗱，彭姐介紹你睇下呢一個嘅 channel 咧，係叫新奇世界。咁入面有條短片咧叫難得一見富花。絲花開，難得一見絲花開，就臭氣沖天咧，萬人也要看咁樣，即係有好多人話要睇咁。咁啊，撳入去之後咧，呢條片啊，原來就係話咧，喺四年前，喺呢、這個美國華府啊，即係華盛頓嘅國家植物園嗰度咧，就咧曾經係有呢一個嘅富絲花盛開嘅呢一個消息。於是乎咧，就吸引咗咧超過咧係20,000名嘅遊客咧，去到呢一個嘅國家植物園嗰度咧參觀嘅嚇，已經係4年前嘅事啦。咁喺呢一個短片入面咧，亦都見到咧真係人頭湧湧嘅嚇，為咗就嚟睇個富絲花。期間咧都有訪問一下啲遊客啦，咁啊有啲細佬哥咧就即係講説話咧就最真誠嘅啦，佢就話：哇，真係臭到咧，好似臭物啊、臭腳咁臭啊！咁系咩味？小朋友真系好得意啊！好啦，咁最特别咧就当然系睇下究竟用咗一啲摄影嘅技巧啦，咁就可以捕捉到咧呢一棵嘅富丝花佢究竟咧点样开发啦？咁咧佢其实都高噶，哇，有成个人咁高啊吓！咁而佢咧就好独特嘅，只系得一朵花咁嘅花型啦。咁然之后咧，中间嗰个花蕊嘅位置咧就好似一柱擎天咁样咧，系向上咧就系生长嘅，系。高出佢側邊包住嘅嗰個花咧，嗰個花瓣咧係好多嘅。咁而喺呢一個嘅開花過程咧，佢就會喺個花瓣咧，本來咧就係疊埋咗喺中間，好似個花冧咁樣。跟住咧，佢就慢慢咧就反開啦，就打開嗰個嘅花瓣。咁但係咧，中間個花蕊咧依然都係挺立喺度嘅，冇喐過咁嘅，真係咧似一啲嘅外星植物咁嘅，真係幾特別嚇。呢一種嘅富絲花，唔知道比著係你啊，有冇興趣咧？即係考驗下自己，挑戰下自己咧，種唔種到嘅咧嚇？究竟因為真係好大棵嘅，咁所以咧，彭仔喺度咧要 準備就要俾咧五個，就係咧有一個係嘔吐嘅 emoji 啊，綠色塊面青曬嗰個 emoji 咧，我要俾五個佢，因為實在好臭啊！我隔住個 mon 都覺得臭啊！好啦，喺园艺方面，唔知道佢晓唔晓，在唔在行嘅咧？桂花田识唔识种下花咁啊？ 佢识嘅佢。 桂花。 梅兰菊竹。 我摸佢翻嚟嘅。 仲要一次就有一台花。 一台花。 哇！ 嗱，水系人类嘅生命泉源。嗱，地球上咧，所有嘅生物咧都要需要水啊！大家可唔可以数到水？究竟有几多个种类呢？是啊，是啦，心目中都有几样啊。在街呢就会买到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天然矿物气泡水啊，还有这个矿物质蒸馏水。咁啊，梳打水同埋汽水系咪啊？呢啲就系超市买到噶啦。咁基本啊嘅水嘅种类咧，其实有咸水、淡水、软水同硬水。啊，仲有另外一啲咧，就系叫做生物水、土壤水，即系话储存喺泥土嘅水、地下水啊，储存喺地下嘅水、超纯水、纯度咧极高嘅水啊。啊，有結晶水，嗱唔係洗結晶水啊，仲有重水、半重水、超重水同埋天然水。咩叫天然水啊？例如河水、海水、冰川水、湖水、沼泽地区嘅水，哇，水嘅种类真係有唔少啊！啊，人体 70% 咧系水啦，地球亦都有 70% 系海洋、啊。有冇諗过有啲水可能咧会用下，有机会冇晒噶？哎，系啦，因为有新闻。报道就话啦，法国中部有一个火山幽灵嘅矿泉水源，多年嚟咧不停咁系咁抽佢，嗰啲法国矿泉水咧，大家知道啦吓。咁有专家就警告就话呢个地区咧嘅水源可能渐渐干涸啊，附近嘅生态环境咧会大大嘅破坏。有居民仲话咧，以前啊嗰个河流嘅水深度啊系可以吸湿嘅，仲有嗰啲流水啊，嗰啲动力啊可以推动两座嘅磨坊噶，哇，你几唔犀利啊！但系近年咧，河流经常咧干涸见底啊，怀疑咧因为啊某法国嘅矿泉水品牌啊。自从2014年，佢当地政府咧俾佢哋每年生产28亿支嘅一公升矿泉水有关。啊，最弊就系佢每入一樽嘅一公升矿泉水，系要用上1.4公升嘅水去蒸馏佢咧，同埋去冲洗佢啲设备嘅。咁即系话一支一公升嘅矿泉水需要2.4公升嘅水咯。最近咧有一个17世纪嘅养鱼场啊，佢话佢哋附近咧有个17世纪嘅养鱼场，因为冇水而需要结业噶，咁其实都影响好大吓。今日分享咧有线电视 channel 之服药最适合用边啲品种嘅水咧？白开水、蒸馏水定矿泉水咧？啊，这个 channel 系佢叫做 Fit 开有条路啊，呢个节目咁咧有方洁仪啦，同埋李宇阳做啊，佢做主持啦，咁佢邀请一位咧注册嘅药剂师去讲解一下食药嘅须知，咁啊啲药啊点样保存啊，点样食药啊，用啲咩水等等，都系一个资讯嚟噶，希望大家唔使食药。身体健康，但要多饮水啦。人哋话情愁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浪漫。人景仰，但望落去表情冇僵。点解榜样净系得呢个样？70%水分，人类一世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壶，肥又矮。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模仿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浪漫。 号。我一路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知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无犯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爱法。 THODY man man what's my friend 好似啊，系 喎， 上面中舒曼啊 ，Be Water My Friend， 佢系点啊？我买一百七，一百七，因为出边个雷暴警告去到晏昼十二点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继续生效啦。我哋嘅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打嚟可以做咩啊？ 系啊，下一站边度？泰国 系啦，你有去嗰度玩过，固然可以打嚟啦，住过嘅。有喺嗰度有少少生活聯繫嘅，譬如你有啲親戚朋友啊，嗰度譬如讀書啊嗰啲嘅話咧，定居係啊，即係甚至乎你有 plan 過嗰度退休嘅話咧，都歡迎可以打個電話上嚟傾下， 分享下。 係啦，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下一站泰國啊。 保持清潔，避免接觸病人。又指出，長者同長期病患者可能面對嚴重疾病風險。鉴于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发出最新指引，表示即使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仍有感染和传播变种病毒株的风险，应该避免前往日本的所有旅行。南韩新增5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36000几人确诊。另外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1938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以社区感染为主，当中首都圈占58%，非首都圈占超过40%。韩联社报道，南韩新增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在600宗以下，相信和周末以及假期检测量减少有关，难以确定疫情好转。加上社区感染病例中非首都圈所占比例已经超过40%，个别地区感染病例所占比率创出去年8月以来最高，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今日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同埋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5点，升363点，成交金额6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9点，升2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元，升20元；小米集团28元，升1.35元；快手206.4元，跌25.8元；盈富基金29.02元，升3.6元；中国生物制药8.8元，跌2.5元；阿里巴巴204.8元，跌2毫；美团系272元，升1元；碧桂园服务78.7元，跌1.35元。药明生物115.5元，升5.7元；港交所462.6元，升12.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11.003，瑞士法郎系8.663，澳元6.022，加元6.448，新西兰元5.607，欧元系9.4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4点，升169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11美元，卖出1,87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西贡公路近日慢工窝路，咁而家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入西贡，龙尾就喺北围。重复多次，就是西贡公路近日慢工窝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入西贡，车龙排到去北围。咁另外较早前啦，糖水道天桥近住北角汇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来回方向啦就封路重开。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渔心南湾海景酒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尾窟、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另外天文台发出了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现在是西贡区，西贡区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加上刚才我说西贡公路有中交通意外，所以驾车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星期五咪坐低。 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在，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关上。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嘅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咧，车辘早喺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咗噶啦，行走江湖仲边使用脚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易，一心想赚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哋又掉咗糖啦，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寿安琪。 早晨啊，寿安琪。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Hello。 好啦，今日咧又同大家分享下啲外文先。 好啊。 英文咧主要系咁咧，我就咁样啦，因为我见到咧有一个消息咧，系啲外国嗰啲消息咧，就讲咧有个叔叔咧，佢咧好多年前啊，1995年嘅时候做咗啲唔啱嘅嘢啊，就咧呃咗嗰阵时仲在生嘅戴安娜王妃做一啲访问啊， 啊， 原来系佢咧系用啲蒙骗嘅手法、欺骗嘅手法嚟到去令到啊戴妃咧同佢做访问啊咁样，咁咧到依家哇，2021年啊先至咧公开嗰啲报告咧，咁嗰个叔叔咧都咧啊，要出嚟咧道歉啦，系嘛？ 系。 咁呢个叔叔咧，佢啊道歉啦。既然咁啊，当然佢系外国人，梗系用英文道歉咧。咁我就谂咧，啊，除咗讲 sorry 之外，仲可以讲咩咧？ 仲可以讲咩 啊？究竟道歉有啲乜嘢可以学下嘅英文用语、生字咁咧？ 系。 嗱，如果系话普通嗰啲咧，最常用，头先我讲咧 ，sorry 系咪？好啦，咁如果系叫做生字嚟讲咧，一道歉咧就啦，好明显、 啊、哦，系咪好好长 ？apologize 系啦，啊，如果系动词嘅时候就 apologize， 如果佢系一个名词就 apology 咁样啦。啊，咁我又喺度揾咧啲资料嘅时候咧，啊，原来咧，如果你想讲咧，我真系好诚意嘅道歉， 嗯， 哦， 咁咧就可以话， 使唔使 serious 啊？ 系 sincerely apologize 啦，系啦。如果你话咧，想话啊，我真系欠你一个道歉啊，咁样嘅话，即系我欠你，我仲争你一个道歉， 系啊系啊， 系我对你唔住咁咧，你可以话。I owe you an apology. I 咩 you 啊 ？I owe you 啊，欠你噶。 我争你一个啊。 系啊，好啦，咁我又学多样嘢啦。咁如果咧， 你话咧，哎呀，我求下你啦，你啊，我向你道歉啊，你接受我嘅道歉啦，唔该。 系，我求你啊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系啦。accept my apologies， 好乖喎、啊，肥妹仔。 系啊，都要收啊嘛， 抄低喎、啊。算系咁，好啦，咁咧，如果我哋咧向人哋道歉咧，咁啊最希望梗系别人咧都会接受啊，原谅我哋啦，接纳我呢个道歉啦。好啦，咁如果系对方，咁就可以讲咧，apology accept。 哦，接受咗啦。 接受咗 啊，即系呢个系人哋答你嘅、啊， 又或者讲。I accept your apology。 我接受咗你啦、 啊，你嘅道歉 系 就系咁用啦。好啦，咁如果唔系用 apology 嘅话，咁都系有话系我唔啱啊，系我错啊，系我咧唔着啊咁样。 It's my fault. It's my fault. Yes, yes. 咁就可以啦。包括头先咧，首恩姐都讲啊，可以用 my fault 系 呢一个。就是我错， 我唔啱， 亦都可以用 my mistake， my mistake 系啦，就是我唔啱 ，my bad 都得嘅，好似 系啦，冇错。 我见啲人打篮球咧，嗰啲球星咧，全部都系咁样 ，my bad，my bad，my bad， 系啊，哎，我唔啱， 我 唔 啱，我唔啱，系啦，系啦， 好似好唔 好型咁样嘅，唔系啊，好型噶，即刻第一时间话我衰，我衰， 我衰，咁 样，系啦 ，my bad，my bad， 系啦。 嗱咁咧，嗰位先生， 你成日都講個 Wassup Uncle，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講 sorry， 同埋你下次講 sorry my bad 啊， 好啊好啊， 唉，不過如果唔想講呢啲嘅説話咧，最好開頭時就唔好做錯咯， 啱啊啱啊啱啊， 係咯， 係咯， 邋遢。 邋遢 啊，梗係啦，仲講完啊，你請唔 sorry 啊？ I'm sorry. 啊，韩国嘅组合啊 ，C N Blue， I am sorry， I am sorry， 呀， 冇啊，咩事啊？你头先两首歌都喺度嗌， 配合翻个节奏嘛 ，I'm sorry， I'm sorry， 呀， 喂，嗱，我想问啊，两位拍档吓，咁啊，曾志豪而家已经系我想话 驾轻就熟啦，手忙脚乱啦， 处境喺里边， 深陷 一个处境， 深陷一个处境，做咩事？ 即系你有两个。你有两个细路啊嘛， 系咯系咯， 系啦嗱，喺坊间咧有啲咧，即系啊，我讲下即系睇外国嗰啲屋企啊吓，因为好多时因为佢哋地方够大先可以有啲一啲情况咧，你点样去控制？ 屋企好大噶都 控制下你， 睇得出睇得 出，控制你个小朋友，例如你屋企，哎呀。可以有個花園燒嘢食喎，咁啊外國咧咪好興有啲自己自家嗰啲自己嗰啲爐咧，圓古碌嗰啲咧搭住，但係咧有細蚊仔你又要去燒下嘢食喎，咁但係有細蚊仔你可以點樣阻攔住佢？ 即係唔好俾佢控埋個爐 啊！係啊係啦係啦，因為你真係揸住你估唔到咁多個，可能有兩三個四細路噶嘛，周圍走啊咁樣，你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啊又見到你燒嘢食，但係又埋唔到嗰個燒嘢食嗰個爐嗰個爐？ 嗌咪咯， 嗌咪做咩啊？ 上翻客厅啊，叫佢唔准埋去。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唔俾佢哋出？ 你系要加啲嘢嘅，佢要加啲，唔系 加围栏咯，加条红绳咯， 加个围栏喺边处？ 喺个路边嗰度咯， 系啊。 路边 即系划出一个封锁区，系啦，必要时就系咯，就嗰啲厨房嗰啲围栏都可以围住喺出边。 我真系觉得啲妈妈咧好犀利，即系可能系外国先有得买呢啲啦吓。咁咧佢咧系真系噶，佢烧嘢食。佢咧，但系咧，亦都加咗围栏。 系咯，真系围栏咯。 但系佢加咗围栏，系围住嗰个炉。 炉咯，佢完全接触唔到佢咯。 系啊， 因为咧，阿田而家俾我哋睇一张图片咧，嗰个图片咧，嗰个外国女士咧烧烤喺度， 系 烧嘢食嗰个炉咧，其实好细 啊，细细 比我想象中细呢个炉。 但系都真系一个烧烤炉咁嘅 size 嚟嘅，细啲啦，好似六角形咁嘅东西。 然之后就外边揾啲铁栏就围住， 系啦，啱啱好围住嗰个炉咧，系啦，咁细蚊仔咧完全咧。你又望到佢烧嘢食喎，但系咧佢又行到去埋去喎，咁 都算系咁嘅， 系啊，都安全。唔系，即系我想话，即系话都系一个方法啊， 冇错。 好啦，咁如果你想美啊，如果你想氹佢食苹果， 氹边个？ 氹啲细蚊仔，你知佢唔中意食生果噶嘛？咁你食下刨啲蓉咧，咁可能佢又觉得秒晒嘴弯，个突突嗰啲面变晒色咁样。 系 将苹果。点样可以令到佢吸引到佢嚟食咧？ 变成一部手机，佢就会觉得好吸引噶啦。 点样变成手机咧？ 可唔可以个大人咧攞个苹果喺度食到好滋味咁样，做晒戏咁样？ 有啊，以前都成日用呢招噶。 小朋友尤其是即系未 系 好懂事嗰啲啦， 系啦，即系嗰啲跟风 大人系啦，食乜佢又话要食噶嘛？ 咁佢系再大啲嗰啲咧，再大啲嗰啲佢又哇！即系都系秒嘴噶嘛，系、对于苹果，你有冇谂过咩方法去氹过你个仔食生果？ 将佢变成一个橙，佢以为自己食紧橙，原来系苹果嚟嘅，睇下觉得 O 唔 OK？ 可唔可以饮朱古力啊？ 系啦，唔好啦，朱古力咁甜，你可唔可以喺切割嘅方面去着手咧？ 切割方面 系啦，苹果 切到佢点样？ 切到成条香蕉咁样， 嗱，切到成条乜嘢咁样？ 成条薯条咁样， 成条薯条咁样啦。你觉得有冇可能？ 我得，佢以为薯条。 切到可以切到个薯条咁样噶个苹果， 可以咁佢就以为佢以为食紧薯条， 系啦系啦， 但系佢摆落口会知噶， 咁都系一个薯条样噶嘛。 我即系我细仔咧认真嘅，佢咧嗰个即系神农氏尝百草咁样咧，佢惊死人中毒毒佢噶，任何嘢咧佢都要食过攣过啦，咁然后咧有啲咩唔对路咧呃唔到佢噶，摆落个口度咧佢即刻攞翻出嚟噶。系啊，所以呢条桥咧对佢应该冇乜用。 佢可以呃到佢， 佢可以呃到佢摆落口嘅，佢咬落去。如果发觉，假设佢唔中意食苹果咧，佢会照掠出嚟嘅。系啊，真系。系啊，咁但系呢个 自我保护啊，呢个 系啊，呢个都呢个反而得意，即系可能系fake人咧，究竟食紧苹果批定食紧薯条 啊？ 系 系系， 嗰个苹果咧，佢切咗扮薯条啫，但系颜色都唔似。 少少啦，都系黄黄地咁样。 你要等佢生个手先。 好啦，嗱咁啊，好有车之人咧，佢咩外国人就多数有车噶嘛，但系成日都会话，喂，有啲好担心啲小朋友唔知揸住啲咩嘢，好刮咗你嘅车啊，或者周围掂啊，周围掂啊咁样。咁你觉得点样先可以控制到你个细蚊仔唔会喺你嘅车度周围走走地地？因为有时睇唔到佢啦，又惊佢整花啦。 你讲车里边定车外边啊？外边哦，用头先嗰条桥。攞个围栏围住架车， 又系氹氹圈围住， 系啦。然后嗰啲笔咧，全部用苹果刨出嚟嘅， 系咪啊？ 系啦，佢就攞唔到啲笔嚟画，一攞苹果，咦啊， 以为佢支笔嚟喎， 系就苹果嚟嘅，系。 唔系喎，原来有个方法咧，好简单。个个妈咧，佢话嗱，大家可以不妨试下呢啲。 好啊。 佢咧买咗嗰啲好容易贴又掹出嚟嗰啲咧，即系嗰啲 布士贴。 是好似类似告好似咁样嘅，但系唔系嘅， 就贴满晒成架车。 唔系，佢系佢唔系喎，佢贴喺一个位度， 唔准掂。 唔系嗰个位咧， 任你话。 No， 嗰个位咧系一个圆圈嘅一个告示贴咁样噶啦，但系咧系一个手掌嘅图案嚟嘅，咁啊，但系摆喺个车度咧。咁咧個小朋友就真係冇走到，佢淨係咧掛住，淨係 淨係撳嗰個張貼紙， 係啦係啦， 咁好笑。 即係佢咧係會乖定佢話係會乖乖地咁樣喺度咧，喺架車嗰度。 我都話呢個慳家之人 咧，唔係嘅，咁啱黑。 嗱，佢個 screen saver 開得快喎，五秒就要慳電。 我懷疑， 就算你亮燈儀式開咗咧，都係暗到戴黑超咁樣嘅，真係。 咁呢一招係咪即係轉移視線啊？ 可以咁講啦，因為咧佢因為嗰個圖案咧係有個手掌仔喺度嘅， 而啲小朋友好中 意對住佢，跟住咧佢就好啦，我而家守護架車啦，我就唔會周圍走咯咁樣，即係俾一個咁嘅諗法佢啊。 唔係呢個呢條橋咧係類似有嘅，因為譬如我而家咧一落車咧，趯個僆仔落去嘅時候咧，咁你仲要執車裏邊啲垃圾噶嘛？但係你放咗佢落去咧，如果你平時咧佢就會周圍走啦，或者可能攞隻手咧攝落啲車胎度咧，好恐怖噶嘛。咁我而家咧每次都俾個任務佢嘅，我一放佢落車就話幫爸爸閂車門啦。咁咧佢就會等住到門閂嘅時候，佢就撳一個掣，咁咧就可以鎖門。咁咧佢就乖乖地企喺度咧。咁 等住玩嗰個 係啦。咁仲要因為我有後座嗰個門同埋前座啊嘛。咁全部都係撳一個掣就鎖到咧。我 就玩幾轉啦。 係啦，我就話啦，幫手撳嗰度趟門，咁佢就乖乖地 等 啦。 係咪啊？ 撳完個趟門，我話仲未完啦，車頭呢度有啦，黑色掣撳埋佢，佢等埋撳咯。 咁佢就等啊，咁佢就唔會周圍走啦。俾任務佢。 係啦，起碼我唔使咧 三分鐘啊， 捉住佢，然後我又自己執緊啲嘢啊嘛。呢个系可以嘅， 诶，呢个系即系话俾样嘢佢 分散少少注意力咁系得嘅， 等佢唔好喺度周围腾啦。 同埋俾任务啊嘛， 俾任务冇错啦， 真系会俾任务呢家嘢好紧要啊。好啦，如果你屋企冇浴缸，咁咧得企缸啫，但系你真系好想俾佢有个浴缸嘅感觉， 咁咪买个浴盆仔咯。 浴盆仔边够？ 咁要几深啊？ 系咯， 要好深噶， 又好似我对你嘅爱咁深。 浅咗。 喂，我唔知阿豪仔系咪玩过呢个游戏啊？将个咧外国佢咪好兴咧嗰啲叫做水泡型嘅要泵气嗰啲叫做浴池啊，即系少少泳池咧， 将自己我屋企门前都可以变咗做泳池咁。 系啦，啲细蚊仔玩嘅，咁跟住就摆喺你个企缸里边，咁你里面咪系一个少少嘅浴缸咯，咁样。 阿妈会赞成咩？ 喂，我觉得呢个可以 work， 你试下都系不妨玩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州荔湾区早前出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之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上星期六一度公布暂停广东省回港仪。几个钟头之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改称安排维持不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调整的决定属于政府内部的自我调整机制，并非因为外面的压力或者某人的言论。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回港仪计划自4月底延伸至整个内地。當時食物及衛生局列出條件，內地的中高風險地區不適用於回港二的豁免檢疫安排。遼寧和安徽曾經列入有關名單，但由於很少甚至沒有港人從遼寧以及安徽回港，問題不被察覺。 在上星期六到广东省出问题就出现，特区政府高层认为应该要马上调整，而日后中高风险地区的划定将按照内地卫健委的定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有区议员早前在民主派初选时借出议员办事处当作票站，会否被取消区议员资格，是否针对民主党，他回应说当相关法例通过后就要落实执行，现时每日仍有现任区议员辞职，等较为稳定将安排有关宣誓的工作。林郑月娥说早前区议员在基本法104条下并没有明文规定要宣誓，但是国安法通过之后包括区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要宣誓，当局正处理宣誓安排，至于宣誓内容和模式，如何满足宣誓要求，如何庄重地真诚地宣誓，他说条例已经写清楚，有负面和正面清单。据了解，香港电台一集仍未播出的《铿锵集》题材和保钓有关，节目其中一段片段访问了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罗堪就，期间播出国歌，制作团队接获管理层通知会将有关内容送交律政司研究有没有抵触国歌法。至于另一集未播出的《铿锵说》，访问了法医马宣立，据了解管理层交给早前由通讯事务管理局借调到港台负责特别支援事务的人员再审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是否要控告港台节目团队时，他回应说港台总编辑按港台和当局签订的约章会行使作为总编辑的职能，他不作其他补充。港台发言人说根据香港电台约章，港台编辑自主，希望各界尊重港台的编辑决定。律政司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支联会就六四烛光集会早上到北角警署和警方开会，支联会常务秘书部召集人梁锦威在会议前表示，呼吁警方尽快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让六四游行及集会能够顺利举行，认为疫情已经缓和，当局不应再以疫情为由限制集会和游行自由。梁锦威说支联会在集会期间会实施基本防疫措施，包括呼吁参加者遵守限聚令，目前不会评估成功机会，会再商讨后备方案，目前主力希望举行合法和平的游行和集会。支联会上月底就5月30日举行六四游行及六四当日举行烛光集会，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并曾就六四游行的安排和警方开会商讨，暂时未有结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54点，升344点，成交金额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8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8元，升22.5元，小米集团27.95元。 小米集团27.9升1.25，快手207.4跌24.8，阿里巴巴205.2升2毫，盈富基金29.02升3.6，美团273升2元，中国生物制药8.74跌3.1，港交所464升13.4，碧桂园服务78.5跌1.55，药明生物115.7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7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5，人民币6.413，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3，升178，港金现价报17,410，跌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56，卖出1,880.1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孟公窝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噶，咁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就去到濠涌。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孟公窝路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去九龙方向车龙咧几长嘅，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反方向入翻去西贡，车龙就去到濠涌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翻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咧会阻塞交通同埋造成不便，仲可能危害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最后天文台咧都提醒你啦，局部地区有大雨嘅提示啦，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揸车嘅朋友经过咧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RTHK 香港电台 Pop 32。 我是 Stephanie 何雁詩，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 Singing in the Rain 呢個 musical 啦，咁我最鍾意就係當我揸緊車嘅時候聽呢首歌，都會覺得就算落雨都可以有啲嘢係值得開心嘅。 密切留意5月29號黃昏6點到8點環球榜時段內公佈第32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得獎名單。 第32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 The 32nd International Pop Poll Stayin' Alive。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桂花田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翻到嚟啊！十一点搭半之后，而家十一点四十二分嘅啦。我哋呢个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又要同全香港嘅听众同埋华南地区嘅朋友咧打一个招呼。咁啊，稍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咧有呢个 live 噶啦吓。咁我哋等咧，我哋两个拍档咧扣好啲衫裤鞋袜啊，拉翻拉链啊，同埋整好晒啲嘢之后咧，休翻条裤之后咧，咁啊，我哋就可以正式开 live 噶啦。嗱，我哋预告定咧，头先一路都冇讲到添。我哋今集咧，原来又玩一个主题咧，又叫做玩手指。 系啊，我系最中意玩手指啊。 系啊，但系今次玩呢个手指咧，头先我哋两个拍档咧就有自己示范一次啊。果然是充满住呢一个咧热情啊！ 同妻， 系 同妻， 唔系估唔到，原来我哋真系好多 handicap 嘅嗰种嘅成分喺度啊！真系吓，系啦，嗱，我哋咧不如就先同大家讲声啦。你可以上定我哋二台呢一个 Facebook 嘅专页里边咧，就会见到我哋呢一个咧风骚生活小群嘅直播。咁啊，如果你而家系公司嘅话咧，你不妨偷偷地带个耳筒，然后同我哋一齐玩手指。 因为真系玩手指唔使大动作嘅，但系 就要好协调嘅。 系，但系要协调。 系啊， 先要分清楚左同右先。 系啦，你首先要知道左右啦。 因为我要早玩咧，佢系唔识玩嘅。 系啊，好多人都玩唔到嘅，真系。系啦，嗱，咁我哋而家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因为我哋咧已经开咗我哋嘅直播嘅片段啦吓，咁啊见到直播室里边咧，我哋已经整装待发啦。究竟我哋三个咧？边个左右不分，边个神经协调反应迟钝？ 其实呢个 live 几好啊，睇到自己有冇秃头喎、啊。 傻仔嚟嘅，点解要咁做咧？ 点啊？ 系咯，你唔好炫耀啊！好啦，嗱，事不宜迟啦，咁大家而家可以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一个面书专页啊，咁我哋风骚发人嘅 page 一阵都会 share 条 link 出嚟噶啦，准备接受我哋嘅大挑战。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啦，嚟啦嚟啦，不过咧，你而家个 live 咧就未见到噶，因为咧我哋有啲技术嘅问题啊。不过唔紧要嘅，好快就嚟噶啦吓。我哋今日咧同你玩手指啊吓。OK， 喂，咁我哋不如介绍下咧，啱个玩法先啦。由桂花田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啦吓。你见到啲咩嘅游戏嗰个即系过程咧吓？ 系啊，好得意啊！咁喺网上面咧就我其实手指动脑筋咧呢个游戏咧都几好玩嘅，因为成日好多人咧啊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究竟系点样？我手指点样控制咧？其实咧。玩玩下，系啦系啱啊啱啊，玩玩下咧，你就会觉得死啦！我系咪手脚唔协调啊？咁样，哦、究竟 系咪如果承认咗系就得噶啦？ 唔系唔得，我哋都要训练下自己 嘅。系好难啊，我觉得。 咁有啲游戏咧，就真系几好玩，几得意嘅。咁咧就喺度训练下你嘅左手啊，同右手啊，左手指同右手指究竟系点样啦？ 我哋又翻嚟啦， 系 喺个 live 嗰度 Facebook live 翻咗嚟啦嘛？喂，咁啊事不宜迟啦，因为其实成十五分钟都未进行个游戏。 好啦，先嗱，将我嘅手指咧就摊喺个张台度， 系摊喺张台度， 摊喺张台度，系咁咧，跟住咧，大家都识六字点样去玩嘅嘛？六字就即系将中间嗰三只手指就收埋，剩翻手指公同手指尾。 嗱，我继续做紧啲流程嘅嘢，你去做住先啦。 好啦，咁我哋就记住咯。咁每一只手，即系左手同右手都有左边同右边噶嘛，系咪？ 系。 咁我哋 哎呀，唔记得带嗰粒九卡嘅钻戒添。 我都未啊。 系咯。 咁我哋示意我哋嘅左手手指喺边度，即系话右手嘅手指公同埋左手嘅手指尾一齐喐啦，明唔明啊？咁即系话嗰边嘅左手啦，咁跟住咧右手指咧就系、是。左手的手指公和右手的手指尾， 即是现在你第两只手指出来扮牛角有个六字，然后你就会有手指公和手指尾就递出来 了。对 了，各位如果你在网上面，你在你的 office 里你都可以跟我们这样玩这个游戏，就是伸出你两只手摆个六字出来，手指公和手指尾突突出，其他全部收起个拳头。好了，接着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开始玩了，我们开始每人都可以出题，出题好不好？ 出题 不是，我们简单试示范咧，即系话咧，当我哋嘅口，譬如叫你咧收埋右边，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 譬如话收埋右边嘅手指公，咁你就要照做啦。 收埋右，唔系一齐收噶，收埋右手，收埋左手指，左边同埋收埋右边咁样啊。 咁你示范一次啦，等啲听众知道做啲乜啦。我哋好啦， 一齐一二三，收埋右边。 收晒。 系收埋右边啫。 收埋右边都咪收晒咯。 唔系啊，手指尾啊，你而家即系手指尾露出啫嘛。 咁你要讲清楚收埋乜嘢先得噶。 程振鹏系啱嘅。 好啦好啦，嚟啦。 咁好啦，跟住咧收埋左边，咁右边咧你就要弹翻出嚟咯。 啊系咩？ 系啦，要啊，要咁样噶。 你唔使讲话收埋手指公噶。 唔使嘅，一套噶嘛，套餐嚟噶嘛。 咩叫一套啊？ 即系话你嘅左手系啦，即系你嘅左边咧，我讲边咧就系即系话你嘅右左边嘅手指尾同埋左边右手嘅手指公。 好啦，我哋而家咧讲多次啦，因为呢个套餐原来咧就系、是、所谓嘅左边咧就系你左边嘅手指公同埋你左边嘅左边啊， 左边嘅手指公 同埋左边嘅手指尾咧就叫做一套。当我哋话右边咧，就系右边嘅手指公同埋右边嘅手指尾都要一齐收埋。 系啦，左右手嗰边系。 左右手咁啦，如果咁嘅，哇，咁一左一右咧，其实就运用晒你两只手。 系啊系啊系啊， 哇，好高难度喎，真系吓。 嗱，记住咯，我哋讲收埋边边咯，好 唔好啊？ 好啦，收埋左边。 收埋左边。 系啦。 咦，我已经好明显唔得啦，你睇下我，我收埋左边咧，就净系右边一个拳头揸咗出嚟。 我哋唔系玩十五二十啊。 系啦，然后呢边就有个六字喺度嘅，好难噶会真系。 收埋左边咧，我哋就会显示咧，就剩翻右边。嘅手指公同手指尾咯， 我觉得净系解读呢一个咧，即系左同右咧，我谂个脑咧已经要转咗两个圈先啦， 首 先 系啦， 系咪可以预防嗰啲早老成之外？ 但我觉得佢会增加同同事之间嘅摩擦啦，同埋想激到佢啊咁样。 嗱嚟咯，我哋 系啦， 一人出题有冇啊？一人出个题有冇啊？ 好啦， 嚟啦， 好， 开晒。 开晒，开晒咪咁样咯。 头先开晒我都答， 开晒就咁样咯。 好嚟啦， 系啦。 OK， 一二三，收埋入边。真系有啲错。 收埋右边，即系要净系得翻， 唔 系收埋右边，即系得翻左边。 系啦系啦， 太惨啦！ 前一排而家 OK 咗喎， 唔系啊，好 似呢边都冇嘅，系咪呢边有？ 系啊系啊，好嚟咯！我哋一二三，收埋左边， 收埋左边。咦，我永远都系咁样嗰啲， 系咪真系要突翻个右边出嚟？ 系啊系啦， 收埋右边， 突翻个唔系收埋右边， 收埋右边系嘛？ 系啦。咁啊，就收 曬咯，真係 唔係喎？點啊？ 點啊？ 喂，真係我想話，我淨係試咗頭兩彎咧，首先原來咧左右咧嗰個難度好大㗎。 所有个难度好大嘅，真系。系啊，喂，不如我哋咧，玩高级一格啊。 咩啊？ 即系咧，嗱，当我同你 高级啲嘅， 唔系，我当我同你玩程振鹏发消灵，但系咧，你净系第一只手啫。我哋两个人配合，你就系戴你只左手，我就戴只右手。 你玩咁刁钻啊？好啊。 还点都系啦嘛，嗱，跟住程振鹏发消灵啦。 诶，请收埋你嘅左边。 收埋左边啊！ 收埋左边哦！哎呀，系啦，即系要咁样先得啦。好，再嚟多次，好，再嚟多次，好， 好，一二三，收晒， 收晒二啦，收晒二啦。 喂，其实 难唔难先呢个？ 嗱，呢个都难嘅，大家可以喺度玩啊。嗱，诶，跟住我哋玩第二款咯。 好啊， 有第二款有嘅。 哦，系咩？ 诶，两只诶，我哋新开， 好似一个 V 胜利咁样。 诶，摄影师影一影，呢度有个八卡半嘅钻戒啊！哇！呢、這个犀利，你睇你睇，诶，你睇我哋呢啲男人嗰啲戒指就渣好多噶，即系真系 吓。收埋我哋嘅手指公、手指尾同埋尾四个人只新只 V 字出嚟， 净系 V 字啦， 系 啦， 得 V 字， 攤上去，跟住咧 一样啦。我哋有左右手、左右边嘅 ，OK。 左右手、左右边。 咁我哋先伸出我哋嘅左边手指，有冇？ 咩啊？ 左边手指， 递高， 递高就中指啊。 左边手指 啊， 系啦。 咩啊？ 左边手指啊， 左边， 左边手指低啦。 哇！原来最唔掂嗰个系中指。 你因住放假，你闹得咁顺畅。 我话你啫嘛， 低能都讲埋出嚟啦！你而家你听唔到你真系。 谴 责佢， 左边手指，我话嚟咯，右边手指， 咁样 系啦， 我呢个好似易啲， 嚟咯， 你夹唔起系要揾你家人噶， 放低，我话嚟咯，我哋一齐嚟咯，一齐一二三，左边手指，左边手指，左边手指，右边手指，左边手指。右边手指， 喂，呢个 OK 好多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快噶，而家 好啦 ，OK， 我哋呢个玩完啦，我哋玩第三个。 你又玩完 第三个游戏， 第三个啦， 系咪脚趾啦？我除鞋咯， 唔系啊， 唔系脚趾。 死啦！第三个游戏点玩啊？我就唔记得咗添。 呢个游戏咪 左右手，左右手拳头同埋呢个诶， 系啊。 喂呀，你只手指一出咗嚟之后咧，阿 Johnny 话阿田啊，你越食越肥啊，咁样。 系啊，肥咗。 系啦，然后就话你只戒指真系好闪啊。 水肿。喂，嗱，第三个游戏咧，记住右手。右手系啦，系嗰个手掌嚟嘅， 系 好 咩个 右 手 系 个手掌啊， 系啦， 右手就举起手掌啊， 左手揸拳头， 你左手小心啲，你举起咗一个五只手指啊，你嗰只手指乱嚟啊，听日放假噶啦， 好啦，所以咪叫 系咯， 好啦，放喺你嗰个大髀度， 哦，咁我唔玩住啊，望住你两个先啦， 大髀度， 好啦，跟住咧， 如果手掌嗰个咧就系搓上下搓， 哇，你我呢个睇唔到佢动作，真系好猥琐啊。佢猛咁喺度搓自己嘅大髀，唔知搓乜嘢咁样啫。 上下搓，但系咧， 哇， 拳头嗰 就揼嘅， 左边就揼嘅。 哦，哇，呢个过瘾，左右互搏，我周白通咁样，真系。 我哋一二三咯。 咁跟住咧，玩嘅时候做咩？ 跟住可以换手嘅。啊，跟住啦，啊啱啦，程振鹏示范得啱啦。喺右手边嘅手掌系搓大髀。 各位，你见唔见到一个着住一件龙虾衫嘅阿伯喺公园百无聊赖冇嘢做？呢啲咪就係咧度日神咯，係啦嗱，佢左手咧就因為去馬會買嘢又輸咗喺度吉大髀，哇！右手咧就見到嗱呢排冇出嚟唱歌咧，心痕啊， 喂， 搓曬大髀啊， 跟住倒轉 咩啊？倒轉啊？哦，咁样啊？ 倒转，跟住咧倒转就系右手。 咁有咩难度啊？呢个系？ 再试下。 咩啊？哦，好，我嚟试下，我嚟试下。 跟住 得条。嚟。 好啦，记住啦。 我觉得有咩？边啊？左手点啊？ 冇所谓嘅，其实。 好啦，跟住啊。 转。 系咯，你拍喺度， 我依家喺度拍紧自己咯，系咯，跟住 你又做紧咩啊？系啊， 睇嚟咁挫喎，真系。 再转，乱晒嗱。 喂，与此同时，戴翻好你嘅口罩，甩落嚟。 你手 大一佬嘛？ 手掌系搓，拳头系搭。你而家唔系 咁难噶。 哎呀，走嚟走去咁样。 嗱，转 嗱，即系证明呢一个嘅真系脑筋急转弯噶。 你只手都系上下转，上下揼噶。 原来唔得噶，我只手都系上下揼噶。 啊， 我仲以为冇难度啲。 等你坐喺度笑。 喂，你估小朋友玩会唔会 可能会易啲嘅喎， 系咯， 可能会易啲嘅喎， 真系唔知 道。 嗱，呢、這个游戏咧就记住啦，一只手掌系搓嘅，跟住揼咧嗰个即系 其实你净系喺台面都得啦。你就喺彩面都可以做到噶啦，不過已經好難啦，我發覺係啊。 喂，揼爛啲機器。 喂，我哋似唔似七個小矮人啊？我哋一齊唱啦！雪姑娘有七個小矮人， 難得啊！我以為一個啫， 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先 打牌啊！打牌得唔得？ 打牌做咩啊？嗱，仲有一個遊戲咧，就係咧嗱，七字。 七字。 啊，唔係呢個七字。 七字咯， 用一隻手， 一個手指公同埋一個食指，咁啊指住出嚟。 右手係一個射槍咁嘅 射槍嘅動作。 另一個手指咧，左邊嘅手指咧係一。 哦， 嗱， 一字。 我哋識得一二三四五嘅係咪？ 係 啦， 一二三 四五。 跟住咧， 咁跟住咧，我哋咧先嚟咧，右手一個射槍，左手一個一字。 哦，跟住咧， 跟住另转啦， 即系右手咧就系射枪姿势，左手咧就竖一只食指，咁啊 一字， 系。 咁跟住咧倒翻转，左手变咗射枪， 哦， 第右手咧就变咗二字， 哇， 跟住第三咧就系射枪， 就变咗三字， 系啦三字， 然后就再射枪就 四 字，然后就五字， 系啦啱啱啊， 哇。呢个好高难度噶，真系，而家咪做咗咯，不过慢动作做咯。 系咪锻炼脑筋？ 真系锻炼脑筋， 全部都系锻炼脑筋噶。 锻炼脑筋。 嗱，我哋而家试一次咯，好啦，由一字开始系嘛？ 系 啦，一二三，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总之咧，呢个咧真系锻炼你嘅左脑同右脑嘅。咁记住咧，射枪射枪嗰边系一，跟住咧另一边射枪咧就系二，跟住咧轮流倒转咧左右咧呢个咧系好考脑筋嘅，你知唔知？ 好好玩啊！ 最后我哋嘅结论咧就系佢哋话豪仔你唔得，阿天越嚟越肥，彭爷你好掂，同埋佢哋小学英文啊冇难度啊，不过好过瘾啦，多谢。 阿桂姑娘可以推翻我出去 食。 Baby, 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切根 ，baby， 散不气油。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me watching. 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更对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a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切根 Baby, 散不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rlie, how are you doing? 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玉白相见。想起跟你嘅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the time 確診，當局認為有機會是疫苗污染引致，何柏良認同這個機會是最大。被問到本港疫苗接種情況，何柏良認為政府已經提供誘因，目前最關鍵是市民對疫苗的安全有錯誤理解，認為如果當局是落區到學校和長者院舍面對面解答市民對疫苗的疑慮是好的做法。去年成立的英國團體維吾爾獨立法庭調查新疆人權和是否有種族滅絕的情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言人徐圭商指出，有关法庭由美国西方反华势力成立，而近期进行的所谓开庭，为新疆扣上根本不存在的种族灭绝帽子。徐圭商在北京出席记者会时说，维吾尔独立法庭是非法法庭，有预设立场，抹黑新疆，干涉中国内政，亦是严重亵渎真正的种族灭绝受害者。新疆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伊力刚说，维吾尔独立法庭不是大众理解的司法机构，只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成立。记者会上亦播放短片反驳曾经公开受访、指控在新疆遭受暴力和酷刑人士的讲法，包括访问曾经进入教育培训中心的学员。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今早本港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新界北部和西贡分别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2点，升369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8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1.5升26元，小米集团28元升1.35，快手208元跌24.2，阿里巴巴205.2升2毫，盈富基金29.06升4毫，美团是273.2升2.2，中国生物制药8.77跌2.8，港交所463.8升13.4，药明生物116.1升6.3，碧桂园服务78.55跌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1.009，瑞士法郎8.666，欧元是6.024，加元6.447，新西兰元5.61，欧元是9.4924。每百日元兑港元7.1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4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74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06美元，卖出187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啊。由于近日孟公窝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入西贡，龙尾排到豪涌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交通意外嘅位置：西贡公路近住孟公窝路对出。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大望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入西贡，车龙排到去豪涌。咁加上而家西贡咧有大雨报告啦，咁真系要小心驾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 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七贤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宝麒利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尾呼、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锦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GIF 贴图设计工作坊， 贴图主角究竟点诞生？ 等策划师 Hanna 教你啦。 构思呢个贴图嘅时候咧，咁你可以由两方面谂啦。咁一系就可以由平行世界，可以好天马行空咁去谂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当做一种题材咁去设计啦。咁譬如咧，一嚿云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个角色嘅。 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学下点整啦！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风粗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下一站边度吓？我哋而家咧去到呢一个亚洲地区萨瓦迪卡，因为去到泰国啦吓，咁啊真系大家中唔中意呢个地方咧？ 中意。 系咪成日都去噶你？ 成日都想去。 成日都之前咧多唔多去啊？ 又唔系好多。 咁又话中意？ 想中意啊，但系一年咯，去一次咁啫。 我一年去一次算密咯。 咁又冇啊。两年咧， 系啊， 一次啊。 我其实去嘅次数就唔好多，因为相对咧，我真系冇好多香港人咁样咧，直情当系家乡啊，即系嗰啲咩周休二日就即刻飞去一转嗰啲啦， 又游过水啊，晒过太阳 啊，冇咁夸张嘅。咁但系咧，我哋听好多啦，即系话去到嗰度咧，又话物价又平啲啊，各样嘢都即系潇洒啊，旅行好去处啊。 同埋泰国嘅饮食文化咧，都近香港或者系香港人好容易接受。 啊，冇错冇错，反正你喺香港成日都食呢啲泰式嘢。 所以咧，就一啲都冇一個水土不服啊！ 係啊係啦，仲有嗰啲按摩咧、SPA 咧，係咪亦都係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因為真係平靚正啊！ 咁但係咁，我哋又要提大家啦，嗰啲係旅遊嚟嘅， 係 處有兩樣嘢嚟嘅。但 系 有系啦，多唔多人会拣去泰国咧？嗱，我哋咧先介绍咧第一个即系基础知识咧。原来咧喺泰国咧，即系话就话咧，你可以好容易咧揾到一啲俾你留低喺度住嘅 方法、 签证或者方法。不过 就冇永久嘅。頭先我哋都話咧要不停續簽喎，咁究竟嗰款係咩嚟嘅咧？ 佢佢又冇講到話即係一定係攞唔到，不過難啲咁咧。因為有啲資料咧都話咧，如果你想係移居泰國咧，第一步咧就要申請一個叫非移民簽證嘅。 係。 咁淨係非移民簽證咧都有咧成十幾款嘅，即係啲 visa 十幾款。咁香港人咧通常咧即係比較傾向去申請或者容易啲嘅咧，就係有六款嘅簽證嘅。咁當你申請咗呢啲嘅非移民簽證之後咧，咁你先可以喺泰國嗰度居住啦。咁從而咧就再諗辦法就攞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咁最後入籍呢個就係最大嘅結局啦。咁但係都好似聽聞都唔係咁易啊。咁但係先講下，如果香港人通常傾向嗰六大簽證有啲乜嘢方法咧？ 好。 投資簽證， 投資簽證係咪即係我哋一般嚟嘅投資移民 咧？咁佢咧就話透過投資，佢有一個叫投資委員會手冊啊。咁咧佢核准咧投資嘅項目，即係喺佢個手冊裏邊嘅核准項目。咁最少1000万泰銖，約莫咧就係240万港紙去做投資，咁就可以獲得咧為期一年嘅投資簽證。咁之後咧就可以無限期每年咧到去續簽啦。 咦，都係要續簽嘅喎， 係啊，一年一年咁樣續簽。 所以咧，其實點解大家話泰國咧，佢嗰個移民政策有啲古怪咧？就係佢嚴格嚟講，佢唔係俾你成為佢嘅泰國居民噶。如果你用呢個投資移民嘅話咧，如果佢個寫法咧就係每年你都可以簽，簽無限年。咁但係你每次都要不停喺度 renew。 但係佢又 有個風，會唔會有個風險？佢有一年突然間話唔簽俾你。 唔係，同埋有啲好似傷到，好似有啲麻煩啊！即係咧，你唔係話一勞永逸咧。譬如你對比起台灣，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嗰啲英美澳加嗰啲咧，假設你用投資移民咧，佢批得你嘅話咧，咁你以後就即係好似永久噶啦嘛。所以佢果然個特色就係你係要不停去更新嘅。 240万港紙去投資，會唔會都容易啲？ 算少嘅， 係啦，有香港人都會攞得起嘅。 冇錯冇錯， 係啦。另一種咧就係工作及商務嘅簽證， 係 嚇。咁呢一種咧就係要有勞工部批准嘅信啦，同埋當地僱主嘅合約，即係有 揾到工， 係啦，有僱主話請你啦，有合約喺度啦，咁先至可以申請呢一個嘅簽證。 我喺嗰度開港式按摩對冚佢泰式按摩， 你覺得佢得唔得咧？ 係啦，可能有人中意咧。 咁多元化。 咁我嘅逗留條件又會有啲咩㗎？ 佢呢個有效期咧會係3个月。單次入境，咁一年就屬於多次入境，即係可以翻嚟香港啦。咁或者係3年係屬於呢一個嘅商務簽證，就多次入境咁樣。咁即係話咧，佢係由最多係3年咯。 哦，即係3年， 最多3年， 咁你就要再續啦。 係啦，又要再續啦，就係咁樣嘅。 係，所以嗱又係又唔同嘅。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咧，加拿大嗰啲，如果你揾到份工咧，你又可以逗留喺裏邊嘅啦嘛。 喂，但係佢啲簽證費咧都要俾 錢 㗎。如果係3年嗰只咧，最長嗰只要10000蚊嘅泰銖嚇。 係，即係3000零蚊啦，3000零蚊啦。 跟住咧，仲有一隻咧叫做精英簽證。 啱我啊，啱我啊，精英啊， 係咪？係 啊， 自己係精英啊。 係啊，覺得自己係啊。 邊度英 啊？係啊，邊度精邊度英。只是见我刚才玩手指就知道我骨骼精奇啦， 是 不是？你可以到奇英啊，是啊，奇英签证。 他这个签证都挺得意啊，他说是由泰国政府主办的国家级俱乐部， 即是 VIP 那些，是啦，定嘢嚟噶， 系啦，即系玩咩 噶？鼓励咧就各个地方嗰啲嘅精英咧嚟到去。到泰國嗰度啦，咁促進佢哋啲經濟繁榮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呢一個咧，你係先申請佢個會籍噶嘛？ 係 個會籍申請到啦，入邊就係包括有呢一個精英簽證啦。即係你唔係申請個簽證先，你係申請咗會籍先。入邊申請到個會籍咧，你就有個簽證。 即係好似銀行嗰啲咁樣嘅咧。 是啊，即係嗰啲叫做咩專享客户優惠啊咁樣咯。 佢話咧一個最長可以為期20年嘅長期居留簽證喎。 20年喎，如果最長。 但係佢都係咧每5年要續簽。 咁起碼唔使年年， 係啊係啊係啊， 都視乎你個會，視乎你係邊一個嘅邊個嘅會籍嘅計劃。 嗱，究竟係鑽石， 係啦，定係翡翠啊，定係珍珠啊？ 譬如如果你講到精英簽證咧，咁啊，亦都有單新聞咧，就係真係有個香港嘅夫婦咧，就用咗呢個方法咧，就移居去到泰國嘅清邁。咁咧，佢嗰個背景係點咧？我都值得講下嘅。佢話咧，佢就先用咧80万泰銖，就即係咧大概20万港幣咧，就買到頭先個精英簽。 簽證嘅會籍。咁咧就包咗咧佢哋两个人嘅家庭入境啦，同埋五年嘅居留噶啦咁样。咁咧每次获批一年咧，就再每年续签。佢话因为咧佢哋未够五十岁啊，即系佢呢个 case 里边咧、就攞唔到一个养老签证，咁所以咧佢哋就要用呢个方式咧就去即系签咯。咁啊而家就每年就续签，咁但系咧可以入境五年。系啦， 头先讲到咧有另外一款嘅签证就系养老签证。 哦，系啦，佢就话就未够年纪啦，养老啊点玩 咧？即系话咧喺泰国可以申请呢种养老签证，就年龄要求咧你要年满五十岁啦。吓，咁咧另外亦都有财务要求嘅，存款金额唔可以少过80,000泰铢。 吓， 月入咧就唔可以低过咧系65,000泰铢。啊！你嗰個存款加上上年總收入咧，就唔可以咧少過80,000泰铢，即係有一啲嘅財務要求啦。 要 通常就係嗰啲銀碼啦。咁另外咧，佢又要有一啲嘅健康要求嘅。咁啊在指呢啲好難，即係好 唔係喎？佢健康要求咧，我覺得有啲搞笑喎、 因為去到譬如係 梅毒喎、 結核病，仲要第三期梅毒。 係啦，即係第二期都俾你嚟喎、第三期就唔俾你嚟咯。 同埋麻風病啊。咁樣喎， 係係 好啦，咁啊呢一個係家屬簽證嘅有，可以咧為配偶申請簽證。 家屬簽 證係啊，咪即係可以帶埋屋企人過嚟咯咁樣。 不過咧呢種嘅叫做安養老簽證咧係一年嘅啫有效期。 嗯， 係啦，咁啊即係一年之後又係要再續簽啦。如果你要留喺度嘅話咁。 係。 咁我相信佢續簽都唔係太麻煩嘅。 係啊，嗱我哋一陣間可以再數唔同嘅簽證條件啦。咁但係咧你起碼聽到咧就款式好多嘅。咁但係特色咧就係冇永久嘅，全部都係。要你用一定嘅年期就續簽嘅，咁所以都問下我哋啲聽眾咧， 只可以居留，咁但係就冇得入籍， 係啦，冇得入籍嘅，係啦，咁啊，所以你永遠都係一個過客咯，係，你就算20年都係一個過客。 咁但係享唔享到佢嘅福利咧？咁樣 係啊，嗱，咁啊，究竟我哋啲香港朋友咧，你哋咁中意去泰國玩啊？咁你哋有冇都考慮過咧？泰國嗰度咧就退休啊，或者叫做生活咧？咁我哋都知道啦，甚至乎有啲香港人咧，佢喺嗰度買樓，咁咧可能甚至乎會供埋佢啲細路。在那里读书的是的，那他这种的生活方式好像即是 将香港的生活方式搬到那里，但又不算移民、可能他还在香港住着、 是不是都满足到那种 是的两边走 的 移民的要求， 是的，你们有没有人都有这种试过、或者即这种的渴望呢？如果你在泰国有住过一排的话，你觉得那里的生活呢真的如果长住的话适不适合香港人的节奏，那是不是曼谷啊清迈呢这些呢即地点不同呢，可能生活節奏又有啲分別咧， 曼谷啊應該再繁榮啲啊，清邁就會唔會悠閒啲啊？ 係啦， 嗱，吉又如何咧？ 係啦，嗱，我哋翻嚟咧可以再講佢其他嗰啲簽證項目嘅，我哋呼住電話先。 電話號碼18723888，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咧，有冇朋友係即係已經移居咗去泰國，又或者係已經兩邊走嘅咧咁，跟住又或者喺嗰度置業啊，跟住又或者將啲仔女送去讀書啊，跟住即係 或者有冇啲警惕下我哋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有啲咩覺得？哦，好与唔好咧咁。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网上留言啊，我哋开咗个 page 噶啦，无任欢迎。Hot girls where I'm from, we don't look like models. Ten lines, big cars, and the energy glows. You'll b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girl from Rio. Yeah. Let me tell you about a different Rio.And I'm looking, you know, it's my love affair, yeah. Hot girls where I'm from, we don't look like models. Ten lines, big curves, and the energy glows. You'll b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girl from Rio. Hot girls where I'm from, we don't look like models. Ten lines, big curves, and the energy glows. You'll b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girl from Rio.Forever. 佢就唔係喺泰國，佢喺你嘅熱內盧啊 ，Girl from Rio 啊 ，Anita 咁啊，我哋講緊下一站去泰國咧，少不免啊。就要揾下我哋好朋友、好同事，半個泰國人嚟噶啦佢。 沙瓦迪， 系啦，沙瓦迪祖，系你啦，黃耀祖。 Hello，Hello， 系啊，哇，好耐冇同你喺呢個地方度傾偈啦，真係。係 咪好掛住我咧？ 唔係喎，如果唔係你，如果唔係你有泰國物業嘅話，我哋已經收咗你線啦，真係嚇。喂喂，講嚟聽下，我哋下一站講話去泰國咧，咁好多香港人喺度玩啊多嘅，但好似你咁咧發癲咁喺嗰度買埋樓咧就少啲啦。 做乜還是發癲？ 係我哋好朋友先有 買樓， 仲有其他人有買到樓啊 嘛。愛到咁瘋狂，喂，講下即係究竟咧，其實香港人。要在那里置业啊或者你觉得在那里呢即是半生活定居呢其实 OK 不 OK 好不好玩的 我觉得要看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咯即是譬如如果你是第一样东西你要不怕热 曾志豪这样的人呢 我不怕热啊啱晒我。 是啊他发冷 的是我发冷的真的。 所以他 是。阿田就不得了。 第一样东西一定要不怕热的阿田会辛苦一点。 是这样泼先。 我覺得如果你個人係本身一個幾急嘅人嘅話咧，咁你都未必呢個係最好嘅選擇，因為譬如我有地，係你問啲或者你退咗休會唔會都係咁急㗎？係 啊，會啊，會啊， 好心急啊，真係 你係啊，你喺嗰啲咩摩天輪度係啊？我覺得咧，其實有一個最大嘅賣點嘅，其實第一樣嘢近香港啦，咁就算你哋頭先你哋講緊嗰啲咧，居留權係如何啊，簽證是如何啊，其实他在那边飞过来呢即是不知疫情之后那些飞机的班次是如何啦。不过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很多选择而且那个价钱不贵。那就算你要三个月或者半年飞回来一次见香港的家人朋友啊其实那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洗费咯。那我觉得这个是接受啦。但是他可以帮你悭到最多钱的呢即系同香港嘅住呢就争最远咯。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我可以分享一下的即是譬如嗰邊咁有地方可以住啦，我有。咁你真係可以用喺香港買緊一個一房單位嘅錢啦，即係你而家一房嘅香港單位可以去到一房單位睇你邊一啲咧，有啲去到1000萬嘅啦，其實而家。 咁你講曬啦， 1000萬噶嘛， 即係幾百萬啦。 係啦，你用緊呢一嚿錢嘅話咧，其實你可能用500萬。你已經可以喺譬如我嘅地方就係布吉啦、你可以買到一個自己嘅獨立屋啦、有你自己嘅泳池啦，跟住你可以係兩層有4間房咁樣咧，其實500-600萬係可以買到噶啦。 喂，我想知買樓容唔容易啊？即係我有係咪有錢就買得噶啦？ 原則上有錢就買得㗎啦，不過你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個業權咧就並唔係一世嘅，係啦，即係有啲咧，譬如我個單位好似99年咁樣嘅啫，咁我自己冇小朋友啊嘛，咁我99年之後我唔死都大鑊啦， 你而家都係㗎啦，你而家都係㗎，係啊， 咁所以對我嚟講就冇一啲咁樣嘅掣肘或者覺得係一個問題，同埋如果其實你計翻條數嘅話咧，你用呢一個價錢嘅話，其實你讀本身去香港你買層樓要1000萬嘅、我用500萬有一個你喺香港一定唔會買到呢個 size 呢、這個享受呢、這個生活質素嘅話、我仲有500萬可以搭慢慢搣喎咁樣你諗咁樣嘅話呢當然係美麗啦但係你都要留意返嘅即係我咁樣講啫如果你想要嗰樣嘢呢香港嘅樓價你成日話係當投資㗎嘛咁、可能會增值得好緊要㗎嘛、如果你好彩嘅話但係嗰邊呢始終人哋嘅地係比較多咁變咗呢嗰、那個增值嗰、那個話仲會倍數去升呀、 即係啲二手市場就唔係話香港咁樣㗎啦 其實佢都有嘅喺嗰邊咧，即係我自己有諗過嘅。如果我要移民嘅話，我過去報嘅嘅話，我都會考慮做地產經紀㗎。其實都多選擇㗎，即係都多人會想去置業啊，各樣嘢咁樣。我諗住屋嘅平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啦，同埋我諗如果住喺香港住開嘅話咧。香港人的人情味呢泰國是有的、語言方面的溝通其實都不複雜他們現在都很流暢、這樣的 咁喂，嗰度如果咧睇醫生啊，因為我哋當我哋想去生活嘅時候咧，就唔係去旅行一個禮拜啦。你有冇大家嗰陣時有冇幫襯過嗰度啲醫生 啊？哦，有。咁但係咧，其實我會話而家好多香港人啊，都直接 book 過去Bangkok 啊，各樣嘢去做 body check 噶啦，每年去一次噶啦。因為其實嗰邊嘅醫療咧，嗱，你唔係入籍嘅話，你唔會有佢嘅福利啦。但係其實嗰邊嘅醫療係平。 同埋水準係好嘅咯。 哦 ，OK， 喂，嗱，翻嚟咧問多你兩句，轉頭再打俾你好嘛？ 好嘛、啊？ 好、 啊。 好啦，你繼續游住水曬住太陽先啦嚇。OK， 喂，咁我哋呼籲啲電話啦，1872388。如果你喺嗰邊亦都有定居啦，有買過嘢啦，想住嘅朋友咧，可以打嚟講下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州荔湾区早前出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上星期六一度公布暂停广东省回港仪，几个钟头之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改称安排维持不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關調整的決定屬於政府內部的自我調整機制，並非因為外面的壓力或某人的言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回港易計劃自四月底延伸至整個內地，當時食物及衛生局列出條件，內地的中高風險地區不適用於回港易的豁免檢疫安排。辽宁和安徽曾经列入有关名单，但由于很少甚至没有港人从辽宁及安徽回港，问题不被察觉。在上星期六到广东省，问题就出现，特区政府高层认为要马上调整，而日后中高风险地区的划定将按照内地卫健委的定义。特区政府今日起采用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中及高风险地区名单，决定回港易安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科学资料，本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疫情风险名单厘定回港易，好过香港自己做。尤其因为本港没有可能24小时掌握内地的疫情情况。另外，對於冠衝疫苗接種中心一名女護士初步確診，當局認為有機會是疫苗污染引致，何柏良認同這個機會是最大。被問到本港疫苗接種情況，何柏良認為政府已經提供誘因，目前最關鍵是市民對疫苗的安全有錯誤理解，認為如果當局落區到學校和長者院舍面對面解答市民對疫苗的疑慮是好的做法。本港明晚有機會觀賞到月全食，時間是明晚7:09開始，7:19會是食蠶，7:28結束，月亮不會完全消失，而是會呈暗紅色。明日亦會出現全年最大的滿月，即是超級滿月，屆時月亮的直徑會較平日的滿月大大約 7%。 太空館說，如果想觀測月全食，需要到冬至東南方沒有障礙物的地點，例如屯門海濱、大埔海濱、黃埔海濱或者石澳等。澳洲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当局宣布在当地今日挨晚6:00到下个月4日收紧防疫限制。墨尔本都会地区私人家庭聚会人数上限5人，公众聚会人数上限30人，12岁以上人士要在室内公众场所戴口罩。维州处理州长梅利洛说，新增个案来自一个早前确诊的墨尔本北部家庭，收紧防疫措施是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追踪病毒源头，民众到过患者曾经去过的地点，需要强制检测和自我隔离14日。维州去年底疫情严峻，占全澳洲70%个案，之后逐步受控，墨尔本近3个月都没有确诊个案。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 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0点，升358点，成交金额8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8点，升2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9.5，升24蚊；小米集团27.95，升3；快手208蚊，跌24.2；�阿里巴巴205.4，升4毫；盈富基金29.02，升3.6；美团273.8，升2.8；中国生物制药8.76，跌2.9；港交所463.6，升13.2；药明生物116蚊，升6.2；碧桂园服务78.7，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7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4。人民幣6.412，英磅對美元1.418，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06点，升142点。港金現價報17,410蚊，跌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8.86美元，賣出1,879.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疫情令到唔少音乐活动延迟或者取消，不过都有唔少因为疫情而衍生出嚟嘅作品。例如已经8年冇推出新作品嘅 The Rolling Stones， 就喺2020年4月疫情肆虐嘅时候发布单曲 Living in a Ghost Town。歌词内容讲述一个原本充满生气嘅地方，依家就变得死气沉沉。喺好多人要留喺屋企抗疫嘅呢段日子，相信呢首歌亦都讲出唔少人嘅心声。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李珊聚首总有时。 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低话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有一天再相拥。 Tony 觉得这一年的香港人经历了很多离散，有生离死别的，有人分隔两地，亦都有人移民。无论是哪一种的离散，他们心底始终认为会有再聚的时刻。 星火轨迹闪过宇宙，交叉点终会再重头。 作曲 Tony 的小龟，填词有小龟恒仔，编曲监制 Tony Agent Chan。 天空散落的雨点。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Tonic 离散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翻到嚟下一站边度啦？我哋咧呢一集就讲泰国，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去嘅地方啦。咁啊，旅游又好多噶啦。咁啊，甚至乎有啲人咧，可能直情就会喺嗰度有个物业嘅。 系。 咁我哋头半个钟咧就揾咗阿黄耀祖啊。咁我哋好朋友咧，系啦，佢就喺嗰度都有个物业啦。咁啊，亦都讲咗当地少少情况啦。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你1872388，应该可以同你倾下啦。咁啊，继续播翻阿祖出嚟先。喂 ，hello， 特派员黄耀祖。 喺度，仲喺度。 喂，咁其实咧，认真，而家咧，我哋见到咧，好多人都话佢喺嗰度买完物业之后咧，直情其实已经可以有一个唔知咩签证俾咗佢咧。 头先咪讲咯， 系咯，你系咪都有噶啦？已经，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其实冇谂过要移民啊。 O、okay、 K， 因为其实始终年纪仲轻，有好多嘢喺香港做啊嘛。即係嗰個地方算係一個度假嘅， 算 係 度假， 呢一刻都係咁樣諗。 係係 咁即係你每次都係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去遊客咁樣， 係 咯。即係但係只不過你嗰度有個物業咁解啫， 即係唔使下下 book 酒店。 我會話我會話你如果想喺香港買一個 dream house 嘅話咧，其實原則上係冇可能噶嘛。但係嗰邊可以滿足你呢個願望咯。即係就算可能你話我個地方就係布吉啦，但如果你選擇喺譬如大城市嘅，你覺得你喺大城市先至生活到嘅 ，Bangkok 你見到啊 ，Mimi 又好，個個咩都好咁樣啦，即係嗰邊買樓，甚至其實香港都有嗰啲咩展銷會啊， 你 去留意一下咯，因為其實可能嗰個真係可以滿足你願望喎，就係你喺香港諗住。就你儲咗嗰嚿錢喺香港一切都買唔到噶啦，但係嗰邊你有選擇，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長期可以諗下嘅地方。 喂，咁咧嗱，即係你點都叫做俾一般遊客咧逗留喺泰國嘅嗰個叫做深度啊，係即係深啲噶嘛。咁有冇一啲咧你嘅體會咧就係佢？个习惯啊，又或者咧有一啲鲜为人知嗰一面，你发觉啊，其实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唔好当好似平时去旅行嗰种印象咧，就谂住走去泰国，你有冇都遇到一啲咁嘅嘢啊？ 系啦， 我觉得第一样嘢大家要知咧，千祈唔好以为泰国而家系好平嘅咯。 O、okay, K， 呢样嘢系错嘅， 即系 除咗我头先话楼。是真係比香港平、你可以買到你嘅 dream house、但其實嗰邊呢真係已經係非常之國際性㗎啦、你想要食一個西餐有個 fine 即係唔好千祈唔好諗去泰國未食泰菜囉即係其實呢個係好落伍㗎啦、因為其實嗰邊呢已經係發展得好好有好多唔同好靚嘅餐廳如果你要食著話我喺香港平時都係酒店食個嘩訂個 buffet 定係食個 fine dining 其實嗰邊大把俾你揀但係個價錢其實是不便宜的、我甚至會說跟香港的價錢呢、不會差很遠這樣、我想這個大家是要知道的、 即不可以閉上眼消費想著不用找數 不是不用找數就是說便宜 很便宜不行的 即係以前咧，我哋講緊可能十幾廿年之前咧，我哋去泰國旅行咧，就好似哇唔使睇個價錢牌就買啦咁樣。我自己覺得呢一支歌仔咧已經唔係咁唱噶啦。咁、 okay. 當然你要揀一啲即係平有平食，貴有貴食啦。你要去就食啲平啲嘅嘢，一樣好多俾你選擇嘅、但如果你要有生活質素嘅話咧，你預咗要嘅生活質素嗰一樣嘢，可能你嗌一杯嘢飲啊，嗌一杯酒咁樣啦、可能嗰個價錢咧同香港咧真係唔係有好大分別，甚至乎如果我計都係酒店嘅價錢咁樣啊，去酒店食餐飯飲杯嘢，甚至乎泰國係可以貴過香港嘅。 哇！ 我諗呢個係現實嘅生活嗰樣嘢，大家要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要知咯。不過如果你有小朋友諗住去嗰邊讀書嘅話咧，我諗你就好難帶佢哋個小朋友去嗰邊讀泰國嘅學校噶啦，即普通嘅學校，佢唔識。 我帶佢打泰拳㗎，諗住 嗱打泰拳啊平喎，但如果你要去嗰邊咧，即可能你嘅小朋友要讀書嘅話咧，可能就要諗國際學校啦。嗰邊嘅國際學校咧。 是比香港便宜的、而我亦都有朋友带了啲小朋友过去那边读书呢、其实他们说个质素呢是好的、所以呢但是就会比香港便宜，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有小朋友你要想下一步是什么的话、这个都是要你想到的东西、 要思考的范围， 这样也不错，真的好、 都是住屋和教育，是不是、香港即是住屋和譬如读国际学校的、跟他两边即是一开几的这样 是 的，就不同了。 始终阿祖都是这个享受派，我们听到刚才他在对话里面最多是什么，是、酒店吃个 fine dining， 我们都很想啊。你几时 book 多几个位啊？几时 book 多几个位啊？ 现在我其实即一定要这样讲，我不是跟你很熟的， 不紧要，所以我就叫你 book 定几个位咯。我最多肚屙的时候我再提多你一次咯。 多谢你条肠。 是啊，好啦，咁我多谢晒阿祖先。 好啦 ，thank you， 好啦，你继续做嘢啦，拜 拜。 系啊，所以、其实佢如果你话阿祖佢代表个批咧，就真系有啲似咧，我打个比喻，我哋以前咧翻去将木头度假嗰只咧， 系啊， 真系噶，即系不过佢个地方啊，地段唔同晒咯， 系 啊，咁佢会潇洒一啲嘅，咁但系佢都提到一点就系、是，譬如嗰度都唔系咁平啦，同、埋你读书亦都可以有第啲考虑嘅咁样。 系啊，即系生活嘅嘢就系、是、你睇自己想使几多啦， 系 总系平有平使啊，你要几豪嘅都可以揾到。 同埋你着重系边方面咧？譬如早早佢唔需要教育嘅，佢唔使谂呢啲啦，佢就系想去环境外阳光海滩， 即系自己过得舒服。 我想有个独立屋咁样，系啦。 嗱，咁、我哋又听个听众电话啦，1872388。咁我哋有电话旁边咧，边个 ？Hello， 你 Hello， 下一站边度？泰国 系啊， 系你啦， 系有啊 ，Hello，Hello， 叫咩名啊？ 点称呼啊？ 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到。 我系黄太， 黄太你好啊， 你好，三位主持好， 系。 你是啊， 你请讲。 想讲泰国那些 买 楼的。 买楼啊？ 买楼是啊、 哦。有什么经验啊？ 经验就啱啱19年年尾过去泰国买了层楼。 是。 吓。 咦，我听你的口音都是有点像是，是不是泰国的当地华侨定是什么啊？ 是啊，我是懂讲泰文的。 是啊， 犀利喎， 听到啲口音。 系啊，你继续讲啊。 沙 瓦迪卡，系啊 ，Coupon 卡， 十摆十摆， 沟奶，我都唔知咩嚟嘅呢一句。 呢啲全部系人都识噶啦。 系啊，冇错，我哋俾你识穿咗啲。喂，你讲下你个古仔系点样噶？你点解会喺嗰度买楼嘅？ 真事嚟嘅。 好，你讲啊。 咁咧好笑就话咧，梗系唔系几放心，就去睇咗个楼盘先啦。起码佢起好未啊？嗰栋楼 哦，系啊， 喺边度啊？曼谷定边度啊？ 啊，喺曼谷啊， 喺 曼 谷系，跟住咧， 系喺孟纳嗰区嘅啦。咁咧好笑，孟纳， 孟纳 咁咧好笑在咧，个单位都有305尺， 三百五尺系， 就100万到， 系 哦，100万系咩啊？100万系港纸啊， 港纸系， 港纸 系。 咁咧就买咗两个单位打通， 系哇正， 好识住， 正咧， 正啊200万700尺咯，等于系 啊，系啊，仲有露台，佢实用噶，个700尺， 系咯系咯， 咁咧 系， 佢好笑就系咧，佢我哋过唔到去噶啦嘛，由2019年、2020年开始都唔系几敢去噶啦， 疫情 系， 疫情系啦，咁地产商又好好喎。 啊！ 幫我哋搞掂曬收樓通知，咁話收唔到樓㗎，因為過唔到去就佢就拍 video 代收樓。 咁都得啊！佢會做啲咩㗎？簽張紙俾你睇啊！ 啊 ，email 係啦，睇到入到去咧晴天霹靂喎！ 哎呀，點啊？ 佢個單位兩個打通，佢俾兩個單位我係啱嘅，但係佢冇同我打通。 唔係啩？ 冇打通， 即係兩道門喺度喎。 獨立兩個單位， 肯系唔收楼啦， 系咯， 咁明个 floor plan 整出嚟好靓，一尺两边两个厕所，两个房中间系个厅，一个大楼。 吓， 咁咧我就话俾佢，喂，点解你会咁噶？ 系咯， 咁好彩我未收楼，佢又拍晒心口，成我六月中交翻层楼俾我跟翻个 floor plan， 六月中快噶啦。 咁依家佢嗰边冇人开工噶啦，因为疫情好紧要。 咁点算？ 点算？咁我谂我都信佢嘅，因为佢都有影出嚟话拆咗缝墙，帮我还原紧。不过 未完工咁解，咁依家冇辦法啦，大家咪喺度等咯。 系， 即系其实呢个过程都系都系要靠信任佢哋嘅。 因为隔山打牛啊嘛，而家冇计啦，系咯。 咁我哋已经好小心啊，去睇下栋楼喺咪度先啦。即系未买之前啊，起好啦，唔系烂尾楼啊。 嗯哼， 系 系啊。 咁咧，我又觉得呢啲系个运气问题啦，同埋疫情先搞成咁，咁样劝啲人即系买楼系冇心急。 喂，黄小姐，啊，你继续系 吓，同埋有样嘢好紧要嘅， 系 好多楼盘都有讲，由我个楼盘步行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去到 BTS 啊，或者点样？呢个咧系一个滴汗嘅。 系， 我中意用呢个滴汗。 即系因为嘅意思系咩啊？行咁耐其实系远嘅， 十分钟咁啊行咯，冇瓦遮头。你知泰国啲楼吓油晒，好啦，佢哋仲要兴傍晚就落雨噶、哦。 系系系，湿云雨， 每日都差唔多系。 系， 所以我买嗰个等 building 系，系地铁噶，一边 嘅 啫。 所以一定要贵少少都要嘅。 系啦， 系啊， 你唔好听佢哋讲话咩十分钟步行就到噶啦， 系 啊， 我系啦。 可唔可以？ 呢个我都试过，因为我之前咧， 你嘅意思好易啫。 系啊，诶，即系我即系真系试过，我睇book酒店，咁我你知我都去悭家啦，咁我去就哦。咁十分鐘內啫嘛，嗰個去 BTS 酒店，哇！原來咧嗰段路話十分鐘，其實唔止十分鐘咯，因為你就真係邊行啦，同埋側邊全部都係 high， 即係馬路邊咧， 係 啊！好你話齋，好似阿黃小姐話齋，滴曬汗咧又塵啦咁樣，跟住先行到去個 BTS 咯，係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所謂嘅十分鐘路程究竟係幾。嗰、那個距離係幾大、 喂，黃小姐，我想問一下咧，你 黃太， 其實咧，你喺泰國，你咁樣買樓咧，你嘅目的係諗住當係度假，定係你都有打算咧喺嗰度即係住翻一頭半年咁樣嗰啲㗎？ 因為當地都係算當地人。 我諗住咧，大多數會喺嗰邊住，因為咧頭先阿祖友講嗰啲，我都同意嘅。佢啲香港啲嘢貴過泰國。如果你識窿路去食咧，係啊，真係好平。好多米芝蓮都係開喺嗰邊，反為香港就冇乜。你可以貼地啲可以去食， 係 好冇事啊。但係香港可能哇，一個人頭3000蚊，你都唔知食唔食到。 咁啊係， 但係泰國人一定得。 明白。好啊， 我諗我會係 點啊？ 住三。香港住3个月咁样，不过而家呢个谂法都， OK， 旅居咯， 都要打消啊，因为咧再开得飞得啲机票应该会贵咯。 系啊，唔紧要啊，你栋楼慢慢收一楼先，咁跟住再疫情过咗之后再度假再住。OK， 祝你6月中咧收翻个靓楼啦， 顺利顺利啊！ 好多谢晒你， 多谢黄太， 分享下啦， 好多谢黄太， 多谢黄太，拜拜。 跟住有 Maggie， 系啦，另外朋友 Maggie。 Hello，Hello，你好，Maggie， 你好，系啊，你嘅情况点噶？系啦， 我喺华欣嘅，系啦，咁我屋企人成家都过咗嚟啦，一月份就过咗啦。 系，你而家喺泰国啦，已经 系啊，喺华欣噶啦。 哦，你打长途噶呢个系，犀利。 系啊。 哇，喂， 诶，用资金噶嘛？ 系咯系咯，你已经系当系移民噶咯，系咪啊？ 而家冇得移民嘅， 系啦系啦， 都冇乜分別嘅啫。咁因為自己真係覺得太近香港咧，咁第日隨時飛翻去周圍行咁都 OK 嘅，又可以探親。 OK， 你嘅背景就係你先過咗去華欣，跟住你屋企人就申請埋過嚟咁樣。 其實係schedule 咗咧，就因為個小朋友即係應該唔係叫小朋友啦，佢18歲嘅啦，咁就過嚟讀書，係啦。咁因為香港都有少少亂啦，咁佢又美國又比較即係屋企人喺美國嘅，但係就即係疫情啊，都唔想個健康嘅問題，不如即係喺邊度讀都一樣。咁佢又中意去華欣咁啊，因為亦都近香港嘛，咁啊去讀書咪諗住。 哦，即刻啊呀！我仲想问佢，我哋试下 再打翻俾佢咯， 再打多次俾佢， 系可以啊。 我哋想问下佢咧，即系譬如话佢用边款签证啊？ 系啊， 你估系用咩签证咧？精英啊，定系投资嗰只嚟嘅咧？ 你系够50岁嗰只咧？ 咩？头先阿彭姐话咧，99岁你读书都可以读书签证， 系啊，都可以嘅。同埋因为华欣嗰度又即系又再 华欣我未去过， 海滩啊嗰啲咯，都系嗰啲度假区个感觉多啲嘅。但 系 佢。 啲啊？ 係，但係佢個背景又有18歲嘅小朋友咧，咁究竟會唔會佢都要有讀書嘅考慮咧？咁樣係啦，嗱，我哋希望佢再播翻個電話，不如長途電話咁啊。 OK OK， 試下先。 係啦，有啦有啦，翻嚟啦。 Hello Maggie，Maggie 係又入翻嚟。 係啦，緊要 唔 緊 要？佢證實咗真係長途嚟。 頭先想問咧，阿 Maggie 你係用乜嘢簽證去嗰邊居留㗎？ 泰國精英。 哦、 真 係 精英 啊！ 喂，其實呢款點玩嘅啫？ 泰國精英好型咁 啊！ 好鬼快嘅，不過冇，即係我覺得係方便一啲誒，佢喺香港咁，但係咧就你都預一啲準備嘅嘛，因為我又有寵物過嚟啊嘛。 哦，你有 咁你未用一個時間。哦 又 哇！又斷喎、啊！ 我諗咧喺泰國華人方面生活咧，其中有一個要適應咧，就係容易斷線嘅 真的。真啊真啊真啊！成日都有呢個問題啊！係 啊，真啊！ 有啊有啊！唔係因為我上次咧，唔係泰國，我朋友咧上次佢翻台灣隔離嘅時候咧，佢就投訴佢話：哇，嗰度啲 WiFi 好唔掂啊！佢、 哦、 想上網咧，佢話佢唔知駁咗香港部遊戲機咧、哦，總之佢用嗰個連線可以打到機嘅。佢話點知咧頻頻斷線， 哎 呀！個 network 咧就好唔掂啊咁樣。哇、啊！咁究竟會唔會到？ 華音都係咁樣嘅， 係、啊、 真係唔知 嗱、啊。但我哋起碼咧，每一分鐘聽到佢一個答案咧，就係、是、佢用嗰個泰國嘅精英嘅，係 啊，精英簽證， 精英簽證。咁究竟華音？不如我哋而家又揾下華音咧呢個地方咧有啲咩特色先，真係嚇！佢、啊啊、又翻嚟啦，佢又翻嚟啦，搏一搏先。喂 ，Maggie， 快啲 ，Maggie， 係 啦，你快啲講，我哋唔問你啦，你自己講啊。 特色咧就自己揀個地點啊，比較即係啱啱兩個，即係自己買咗兩個單位啦。咁、亦都嚟緊都會買 house 咯。咁、不過就嚟到呢度咧，真係覺得係個好正嘅地方，睇費平啦。咁、自己揀嘅地方就有得坐公車啦、但係自己買車仲好啦，實際啲。咁啊，跟住第日即係第日都覺得係即係都可以長遠嚟講咧，其實一個好舒服嘅地方，真係好開心。 讚好多嘢可以讚嘅，咁有冇啲乜嘢係大家要考慮嘅話？如果真係要考慮，認真考慮係啲乜嘢誒？ 譬如你小朋友係咪仲要 適應？ 我會覺得陽光與海灘咯，因為你個人過嚟係 holiday mood 啦，成日都咁如果你真係要係去玩啦，你咪出翻曼谷咯。其實住就應該係住華欣咯，我會覺得。 咁你個細路仲使唔使讀書啊？喺嗰邊？ 佢系读大学 十八岁。 哦，咁喂，嗰度系点样 嘅？系啦， 你嗰个 学 费啊，同埋搵学校嗰个过程。 学费都唔贵噶，好似我记得印象系40000蚊，佢自己申请叫做 visa。 40000蚊系为港纸。 系啊， 系啊，系啊， 即系等于香港资助咗个学校咯。 最主要中意佢可以成日去第二度交流噶嘛。即係佢都係 international school 同埋英國，唔係 sorry 美國係認可咯。 哦，即係去到華欣嗰度嘅一啲大學就揀啲國際性嘅 私立大學嚟㗎，都 係。係啦係啦，國際學校啊嘛。 都係國際學校咁樣，係。喂，咁 見到佢哋 OK 嘅，非常即係都方便，同埋都識見到佢都幾開心咯。即係呢度有一個特點好笑，佢話如果你簽呢首第一年，你簽俾你第二年你讀書讀得唔好咧，佢淨係收3个月，所以啲人會自動幫讀書會讀得叻啲。 即係逼你讀書叻啲啊！如果唔係只係簽得你3个月啫。 係啊，喂，佢 你 咩 唔叻？ 用咩做標準 ？Next time， 所以有呢個 motivation 係啊。 哦，但你係大人，你唔使噶嘛，係嘛？ 我梗係唔使啦。 係喎，咁你而家住咗嗰度幾耐啦？你去華欣嗰度？ 我住咗4个月到，而家5个月啦，我1月到嘅。 有冇乜嘢系叫做不似預期嘅咧？即系或者原來冇想象中咁過癮嘅喎，有冇啲咁嘅細節啊？ 同埋比較悶啦，咁樣。 悶就真係唔會悶嘅，因為其實過到嚟都睇你個思維啦，你唔係過嚟做嘢噶嘛，你過嚟休息啊，或者係網上工作啦。咁我覺得係全世界都幾咁威力大嘅，用線上做嘢。咁就你話仲有啲咩好呢？就係、是、 唔好呢？有冇嘢唔好㗎？ 食嘢嗰度真係平㗎， 平嘅。 同埋自己鍾意煮嘢嘅話，又鍾意我哋自己嗰度呢，就見到有 pack 一啊嘛，佢自己有買 pack 一，仲買啲。 即系啲 蔬菜， 蔬菜 俾你做早餐。 系系系。喂，咁治安啊，卫生环境各样咧？ 治安系正嘅，因为皇室嘅度假胜地啊嘛。 系系系。 咁你发觉系我跌咗几次手提啊，同埋漏咗手袋咧，其实啲人会执翻俾你。 哇，咁好啊！ 咁有时我去到街市买嘢，跌咗个银包就系、是，搵极都搵唔到个钱包去边，跟住佢哋咧又执埋俾你，跟住问路啦。 唔好意思，我想去睇 dentist 啦。跟住佢喺 Seven Eleven 或者即系入边系 Watson 店啦。入完去之后咧，佢要走翻出嚟马路追你，然之后话俾听我教错咗你两点，我去翻 唔到方向。 Wow, so nice, people, you know? 哇，真系好犀利。 喺华欣 系喂，咁最 尾可能系一个比较高级啲啲海外人士过嚟拣嘅地方，即系佢哋可唔可以后 生 或者退休咯？所以你去到嗰度系咪其实用英语咧，基本上就沟通无阻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咧其实都唔担心嘅。你有咩问题咧？你有两部电话，一部做翻译，跟住你。 哦，其實 佢 都可以幫 到 手，同埋有泰國嘅朋友咯， 咁啊 係 啊， 廣東話， 好啊， 祝你生活愉快啊 ，Maggie， 係啊，祝你生活愉快，我哋呢邊時間差唔多，多謝， 係 因為 唔 緊要，多謝曬，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哇，好心喐喐喎， 係咯， 佢呢啲即係所有嘢好似都係度假、陽光與海灘咁樣喎，我哋自己再諗下啦，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夠曬，我吹曬太陽， 拜拜， 不過出邊落雨，拜拜。